长王毅以及外交部副部长谢锋预计今日会见到访的美国副国务卿谢曼。彭博社报道，有美国高级官员说，谢曼将对美国认为中国的行为违反国际承诺或原则的领域提出担忧，包括香港和新疆的人权问题。美国官员说，美中虽然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但美国并不寻求建立一个广泛的反华联盟。官员亦强调，需要高层继续参与，确保负责任地管理美中关系。官员又指，他们仲将寻求和中国共同合作的领域，包括在气候变化等议题。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普遍晴朗，风势轻微，但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台风烟花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上午十点烟花集结在上海西南偏南大约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移向浙江北部至上海沿岸一带。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有几阵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830点，跌479点，成交金额54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09点，跌4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69点，跌15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8.5，跌咗22.5；美团261.8，跌11.4；阿里巴巴198.2，跌7.2；港交所516.5，跌4.5；药明生物124.2，跌5.5；盈富基金27.38，跌4.8；小米集团26.25，跌1毫；海底捞35.2，跌6.45；京东集团275元，跌14.8；碧桂园服务66.25，跌5.1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2，英镑10.691，瑞士法郎8.454，澳元5.718，加元6.18，新西兰元5.42，欧元是9.15，每百日元对港元7.04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15。日经平均指数报27,939点，升391点。港金现价报16,68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75美元，卖出1,807.2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咧就而家正常噶。咁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下角道西行去上环啦，左转翻去红棉路咧就挤塞，龙尾喺告士打道近住柯布连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车多，龙尾翠屏南村 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宏照道的支路都是慢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在新界西贡公路入西贡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就挤塞，龙尾就在白沙湾码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青山公路中山台荃湾同埋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车来车往，交通繁忙，切记保持忍让，咁就路路平安。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 奥运七月号手就位 ，Get Set Go！ 星期一至五晚。八点黄金五合一， 多元化节目每晚精彩放送，搜罗本地历史、自然生态、人情、世情、人生百态。 节目新阵势， 一连五晚一样精彩。 港台电视三十日，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博爱医院及天水围医院老人科顾问医生欧阳东伟医生， 很多人以为虚弱，即我哋平时日常生活都讲呢个词，但其实喺老人专科里面咧，呢个系一个好科学化字，即系话我哋系有一啲客观嘅标准去衡量虚弱嘅程度。其实香港疫苗科学委员会咧都有讲，虚弱嘅时候冇话系唔打得嘅，只系话要审慎。点解要审慎呢？就系、当副作用出现嘅时候，我哋要及早知道。同埋咧，適當咁樣去舒緩嗰個副作用，因為虛弱嘅病人咧，佢本身咧對抗副作用嘅能力咧，可能冇後生強壯嘅病人好。我舉個例，譬如佢發燒或者周身骨痛，我哋可能冇嘢噶，即係都係兩三日之後冇事啦。但係一個虛弱嘅病人未必係咁嘅，咁我就要及早知道幫佢點樣可以防止佢一路咁樣差落去咯。所以只係我哋嘅衡量點咧，只係話我哋要審慎，唔表示係絕對唔打得嘅。當然我們都要平衡回家屬或者病人自己的意願。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這裡塞，那裡又塞，講緊的是水浸而不是塞車。水浸問題嚴重的話，後果不堪設想。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該放置雜物阻塞排水道，或隨意改動水道，甚至胡亂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啊，老婆啊，都嚟十点噶啦噃，食早餐嚟噶。 啊，你食咗呢啲嘢先。 吓咩嚟噶？ 啊，系降压丸、健脑丸、关节丸，仲有甲状腺丸、乙状腺丸同埋甲状腺丸噶。 分晒啦， 我而家攞早餐俾你啦。 唔使啊，食完晒啲丸我好饱啦。不如你开收音机俾我听仲好啦。 早餐都唔食，你听收音机 啊？梗系啦，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十点钟有风骚快活人，笑都笑饱啦。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我系梁继章，星期一嘅早上。 我系瑞文迪。 嘿呵嘿呵，星期一我最强，我系马小强。 你就系嗰啲有姿势冇实际嗰啲啊。 早晨。 走晒， 得个声咧，即系好似啲响牛好大嗰啲咧，大家即系唔去嗰啲。 系啊，我都好憎嗰啲嘅，轰轰轰轰轰，跟住喺前面红绿灯又咪见到你喺前边。 冇错，一齐就轰轰轰轰轰咁样。即系如果我系港台，你嗰啲利是嗰啲，我唔揸轰轰声嘅，揸咩都系轰轰声吓。 轰车， 轰车吓。喂，三十度几温，相对湿度78%啊。有时我哋话一啖沙糖，一啖都呢排咧真系一啖阳光，一啖雨啊吓。 嗯。 我明明呢一排咧晒紧嘅，突然之间，哇！一到晏昼咧。 嗰啲雲一嚟就話嚟㗎喇喎。 係 喎 神聲㗎。係喎花灑雨㗎嘛。 花灑雨㗎。係 咪你唔覺得係咁樣㗎咩？ 正呀好正呀其實。有時我哋俾射落嚟幾舒服。 揸車都會係咁樣㗎。唔知突然之間點解嘅話呢會行下之後呢佢就嚓好似你沖涼呢開到個花灑好大。跟住呢你唔知行過個雲之後嗰一滴雨都冇㗎。 好似嗰啲洗車嗰啲呢有兩嚿嘢揈下揈下揈下嗰啲咪好大雨嘅。 係呀、啊。 就係嗰啲啦。咁所以呢但係你話正啦今日呢都係酷熱天氣警告生效之餘呢各部地區有驟雨同埋雷暴下晝好熱啊吹微至和緩西南風明嘅仍然係咁嘅天氣亦都有驟雨本週中後期驟雨逐漸增多。同埋有幾陣嘅雷暴，好啦，星期一嘅早上亦都有風騷快活人，我係梁繼章之外，仲有靚女， 哇， 係咪好有呢、這個 女前女後三分險啊？一定有嘢跟尾 啊！李麗蕊同埋我哋有 uncle， 係啦 ，uncle 嘛，死我啲啦 uncle！ 即系话呢个歌名叫咩啊？叫肥佬发咗一笪啊！肥佬发咗一笪，咁所以我就望住阿马小强，睇下佢系咪就系个传说中嘅肥佬。 我发咗笪都费事讲俾你两个听。 系嘅，呢个一般人 心态。想你黐我啲金壳。 呢首歌只系讲啱咗一半啫。咁你肥佬定系发咗笪咧？ 系啦，定系肥佬冇发笪咧？ 我冇讲你咩， 我冇话你讲咩，我就眼尾都唔望你。 多谢多谢。 喂，嗱呢 个 嘅天气咧，头先都讲过啦，即系好骤雨啦，同埋有时好似啊，你例如话斋咧，好似嗰啲即系花洒啊，你经过个雨区。 開自由有餘，我記得我以前咧睇過 Mr. Bean 一套卡通片咧，佢就話有一日佢去太陽嘅地方，即係嗰叫沙灘，想曬太陽，點知咧佢擺低咧嗰個雲就嚟啦。佢見到嗰邊有陽光，佢就拎咗隻追嗰個陽光咧，佢去到嗰度咧個陽光又走噶啦咁樣。咁呢個週末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嘗試去同個陽光做一個接觸啦，因為咧一至五咧就要翻工咧，一般人都係噶啦，咁一定係等星期六啊、星期日啊買嘢啊、行街啊，或者中意陽光咧就係曬下太陽咁樣。咁我就係啦，咁啊去到我天台咧，咁啊諗住做少陽光浴啦咁樣。上我上去嘅時候仲係陽光普照，上到係攤開嗰啲即係陣勢啦，咩遮啊、遮 太陽油啊， 就乜都冇曬，就開始落雨。 佢就係 Mr. Bean 啊，開始 咁 不幸嘅人， 變亮。 就收翻啲嘢落翻嚟楼下啦，真系 又开太阳， 跟住就喺屋企都仲好啊！你个专登揸架车去到冇嘢， 仲要排队， 我一落翻嚟楼下啫，望出去，咦，我咪错过咧？点解咁好阳光嘅咁样？就系来来回回，最后晒到啲啲咁多，但系就系话好飘忽咯，啲天气好飘忽咯。 系咁啊 ，Uncle Mark 星期六日究竟做咗啲咩嘢咧？ 而家咧，因为我觉得星期六咧好宝贵，我由前个礼拜起咧，我星期六全部唔做嘢。 其实阿马老 师做嘢，系 你呢个年纪咧，每一日都宝贵。我想讲你啲 系每一秒都咁宝贵， 每一秒都宝贵。即系你真系唔知下一秒你会唔会接脚？ 呢个真噶， 我知我知。 只脚一硬咗咧，系只脚和下轮，系咁就走啦。 系啊，我依家星期六咧， 两脚一伸咁样系咪 ？Bucket list。 哎呀， 你话两脚一伸咪算啦，你做乜做呢个咁衰嘅动作？ 唔系等你有多啲清楚，系啦，明 白。即系咩叫为之两脚一伸？ 咩叫人生苦短？ 我 get 到，加烈。OK， 我就睇视频、睇戏、睇奥运、睇书、 睇戏、睇戏同埋睇奥运，即系两样嘢。 系全部我都。 我同你嘅起居作息都有啲似，因为其实星期一至五你会发觉嘅就系我已经榨干榨净啦， 冇时间啦， 即系好似一个海绵咁样，已经榨到干晒，所以星期六你系需要有一啲嘢嚟去吸收翻咯。 冇错啊， 不论系乜嘢都好，我同你嘅谂法一样， 我 都系咁。 我仲买一副玩具，但又唔舍得拆嚟砌。 系咩嚟嘅咧？大富翁啊 ，Broad Game 嚟嘅， 唔系模型嚟嘅，砌一个车嚟嘅，好贵，我就唔舍得买。 有几大副啊？想问， 50厘米， 细嗰啲。你唔好买咯，而家，因为我成日细嗰啲咧，嗰啲 pass 嘅细到咧，我以前读书嘅时候都睇唔，都觉得好想 打个黑签冇咗。 所以如果你而家咧，以你而家咁好嘅视觉咧，你买啲细裤嗰啲咧，你要买个100倍嘅放大镜先可以砌到 咯。所以我觉得礼拜六系好开心， 系 啊，夜晚出去食饭咁样样啦，饮咗少少酒， OK 系啦，充下电。 系啊， 我咧就非常之充沛，因为其实我礼拜六咧，啱啱过个礼拜六咧就做咗个 talk， 咁样就系啦，同我做开嘅 NGO， 咁咧就同佢个主席啊，咁样咧就做咗嘅类似嗰啲生死教育嘅 talk， 好开心。咁仲有就系睇奥运啦， 哇呢个好睇， 系啦，咁啊就系，不过我冇睇开幕式嘅，但我就会系睇一啲自己喜欢嘅一啲比赛嘅项目啦。但系我就觉得今年咧就多咗有好多一啲冷场啊，系咪其实以往都系咁咧？例如佢影住一个风景，跟住佢就系唔同嘅会场其实喺度等紧。直播又或者即係定咗喺度啦。以前我記得我哋睇奧運嘅話係一個接一個，一個接一個係緊接噶嘛。同埋其實有時你亦都見到嘅就係即係會比較，唔知係咪因為佢啲衞生嘅情況會唔會係咁啊？會場裡面嘅話亦都會有人數嘅限制，所以可能個比賽完之後嘅話咧，佢係需要咧就有啲時間去俾你哋咧就可能清潔或者係點樣。咁我就會覺得有時候就想等呢一個排球咁樣，你就會見到佢佢影住一個風景畫咁跟住。可能等十零分钟咁样咯，咁我唔知道系咪因为我唔识得去教嗰啲唔同嘅台去睇咯， 定系关于疫情嘅问题咧？ 你哋有冇留意到呢一样嘢咧？ 有啊，冷场多咗， 系咪啊？ 所谓冷场系多咗， 同埋今年咧，唔知马老师啊 ，Sarah 冇睇啦，你有冇睇过开幕啊？ 有啊， 佢有睇啊， 我觉得 非常精彩 啊！你觉得好精彩啊？ 好精彩， 我就觉得好似同我想象中咧，有少少距离， 环境所限。 你嘅想象系点样 我想象系好多惊喜啊，好多 effect 啊，好多嘢。但今年我睇咗头讲，我谂五六分钟到啦。有四个人嘅，一个又踩单车，一个又拉嗰个爬树。 你 有几个 做嗰五十 开幕嗰度嘛？ 动作 开场有几个人噶嘛？踩单车啦， 系 划船啦，又唔知点样样啦。咁由嗰度带起，跟住好多人做嗰啲好特别嘅灯光效果啊，跑嚟跑去。我觉得唔系太过。 精彩啦！即系如果以我自己觉得就冇 O K 啦。即系如果即系 即 系 感觉上觉得应该系要哇，尽视听之余 系啦，好 系咪啊？即系灯光啊， 好特别嘅嘢啊， 我觉得 好 细 钱啊，系咪一种咁嘅感觉？ 你有冇睇过鞋星？日本个鞋星个 studio 嗰度 嗰个好好睇，佢喺度即系好似譬如话 Michael 而家坐喺 panel 咁啦，佢就喺度揿掣，有啲又揿啱，有啲又揿错。譬如一撳成個日本嗰啲場館嗰啲燈， 著曬。 其實咧唔需要一定好嘥錢嘅。我記得有一年咧 ，Mr. Bean 咧講翻個演員咧喺度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佢撳不停佢自己撳住嗰個 keyboard， 唔知你講記唔記得講邊段啊？咁喺度撳住嗰個音樂，即係起嗰個音樂，但係佢只係不停咁撳住嗰個 keyboard 嘅其中一個掣，即係幾好笑。 係音樂嚟嘅， 係音樂嚟嘅，係。咁即係嗰個效果係你會記得咯。 嗯， 係啦。 咁佢開幕咧仲有一个日本的女钢琴家在那里弹琴，我觉得好好看， 好 grand， 好 grand 啊，同埋佢唔系嗰种一般的弹法，佢系嗰种好好疯狂嘅，我觉得好正。 我记得啦，嗰只叫 Chariot of Fire， 如果你记得嗰只歌曲，系好有气势。咁但系佢净系揿住个 keyboard 咯，即系你会觉得哇，佢真系好吞扑喎。咁但系即系但系听我只歌又好 grand， 因为佢只系负责揿嗰仔咯。咁但系侧边有啲人喺度 back 住咧，咁啊成只 Chariot of Fire。好好听， 唔系即系等于就系大白鲨啫嘛，大白鲨其实得两个音嘅啫，等于乜都系，系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你已经觉得好惊，就噔噔噔，佢就游紧过嚟啦嘛。 但系我一直嘅负责揿嗰两个掣咯。 你唔记得啊？ 我知， 系啊，大白鲨嘛， 好有气势啊。 唔系啊，由此我想鼓励自己，我想就系好似阿 Mr. Bean 咁样弹一个掣。 嗯， 咁 只系负责一生就系咁，一生只系弹嗰个掣，系嘛？系啦。咁啊喺呢个睇奥运里边咧，我仲睇到一啲嘢，觉得。哇！原來真係好犀利，只要你即係只要你有安排或者有一個 professional 嘅水準就做到。我最 impress 就係話佢哋一個踩緊單車嘅人咧，原來側邊一個私家車喺佢側邊都有個換鞋啊，做一啲嘅輕微嘅 repairing 嘅嘢，咁真係好犀利啊！即係個配套 係啊，個配合啊，天衣無縫啊，大佬。咁同埋你有冇睇沙灘排球啊？ 梗有啦， 沙灘女排 係啊， 沙灘女排 係啊， 女沙排 好好睇啊！ 當然啦，我第一正嗰啲女。女仔行出嚟已经好睇啦， 我觉得佢哋肤色好靓，俾我感觉好 冇得唔靓嘅。你日日喺太阳底下咁样晒， 系啊，所以我觉得靓咯，因为我太白，好似白皮猪好核突。 咁你可以晒下噶，不过你首先要减咗个肚先。 嗯，系啊，咁、但我觉得两个对两个咧，其实嗰个默契好重要。 嗯，不过其实都系嘅。我唔知道你哋系会系中意一啲个人嘅运动项目啊，定系中意系对制嘅？ 我中意睇 个 人 都中意，乜都中意。系、啊， 我就会比较中意一啲对制，譬如可能。大家可以扯平手啊，譬如可能讲紧女排啊，即系一系 啦， 一分一分咁样，大家喺度咬住咁上嘅话，我觉得系 好 犀利，同埋你见住佢哋好可能就输紧几分喺度打紧逆境波嘅时候，点样能够就系重拾自己嘅阵势，唔好惊，哦，嗰啲咁嘅精神，我觉得真系好犀利。但系当然，如果你话得一个人嘅，譬如可能你讲紧系体操或者系点样嘅，系同自己去比赛嘅话，亦都有佢嘅魅力嘅，但我系会比较中意睇一啲，唔系话净系哦，比赛完之后我睇个分哦，好嘢，咁嗰只咯。 我睇个人咧，其中嗰一晚咧，星期六晚咧，最深印象咧，我都好中意睇呢个环节嘅，就系、玩嗰个咧，两个环，一个人咁样跳上去啦，喺度玩嗰啲。花式嗰啲啊，嗰個嗰個環叫咩啊？有兩個吊環，可以做成個十字元錐啊，即係嗰啲咁，係啦係啦， 男子 係啦，即係哇！我睇嗰啲人啲手臂咧，哇，粗過我只腳啊， 粗過我條腰， 粗過條腰，真係好犀利！即係佢哋，你諗下佢哋玩咗幾耐先可以練到呢一個肌肉，同埋冇呢個肌肉咧，你唔可以將個身體咧平衡到成個直線咁樣打橫嘅直線咁，好犀利，真係好羨慕啊！ 我有個朋友咧，佢喺個飛法普度咧有一個人。引体上升一个架喺度，但系佢系斜嘅喎。我点解你整个斜嘅引体上升？ 点解嘅？ 甩咗。 唔系，佢话我特登噶。 点解咧？ 佢话如果就咁样平衡引体上升咧，佢话好易做。斜嘅咧，佢话仲难做。 我系，因为你自己要平衡翻啊嘛。 系啊，佢于是 咁佢大唔大只啊？ 好大隻，佢玩開尖嘅，佢同我佢話 斜嘅引體上升，我真係冇俾人冇見過， 我都冇 見 過 個架佢特登整， 可能佢自己覺得咁樣 係。你嘅意思覺得咁樣佢係四十五度角咁樣上去 ，instead of 嘅就係一個人咁樣向上。係 啊，佢又唔係好斜，佢即係唔係話哇打直咁樣樣，佢係斜少少，你睇到佢係斜嘅。 係難啲嘅， 難啲， 只不過係一隻手用嘅力多過另外一隻手啫喎。 反正佢話連平衡。 系啊， 咁但系佢耐唔耐咧，又要调翻转高低位。如果唔系咧，佢嘅嗰个肌肉就 我都唔知点解佢要咁做。佢于是佢同我挑战，因为如果我上到嘅乜都得，佢俾三年时间。 嗯，三年时间你 上去要， 系啊， 唔系玩一下喎，上去。 我好睇唔起你，我真系觉得三年时间，通常呢啲可能喂三个月咁样就已经会有个突飞猛进。 唔紧要，你担张凳仔企高，自己试下咁做下先咯 ，feel 下先咯。其实你只要能够负担到自己嘅体重就得噶啦。如果平嗰啲啊，我讲唔讲斜，平嗰啲，你拉到一下两下咧，就开始慢慢 得。你得唔得噶？ 得。 即系你咁样得嘅， 得、 嗯。 其实我谂，若果你要想唔好做呢一个人体上升先做啲 TRX 先。TRX 其实就系一条绳，跟住你就系系啦，就系、是、用教你自己嘅就系用一啲臂力啊、二头肌啊、三头肌，到你有翻咁上下力嘅时候嘅话，你先至慢慢做呢个人体上升。你唔系一嚟就去做呢样嘢咯。 好， 系啊， 我决定俾四年时间自己。 你俾心机啦，我礼拜五都去咗打拳。 真系啊？ 嗯。去咗打拳，同埋去咗一个地方，咁跟住就几好嘅，咁啊成班人一齐做运动，佢有一个叫 pair 牌形式嘅运动，我觉得真系几好嘅。其实好简单嘅啫，我好快讲完噶啦。一副 pair 牌，跟住嘅就系你会见到有街砖，如果你系抽三个牌，有街砖四，咁即是话咧就系街砖就系接福，即、就、系、是、要你去做呢一个四下。跟、住你再抽到一个嘅就好可能系红心，红心咧就系要做掌上压，八下咁样。你每一次你抽三只牌，咁你就抽到之后如果你抽到个足球嘅就你自己一个人做晒。但系若果你抽咗之后嘅话咧，咁啊系啲乜嘢嘅话，大家一齐做。 好笑啊！ 你玩完成铺牌嘅话咧，系做咗几百下啲接福啊，又或者系做呢一个嘅引体上呢啲咁样嘅运动啦，我觉得系几好玩。 嗯，好有推动力啊！好，十点半听呢个香港电台第二台先听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外交部副部长谢锋在天津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曼会谈，他说中美关系目前陷入僵局，面临严重困难，根本原因就是美国一些人将中国当作假想敌。新华社报道，谢锋说一段时间以来，美方一些人在渲染中美冲突和美国面临的挑战时，提到所谓珍珠港时刻和斯普特尼克时刻，一些专家学者明言，美方是在将中国比喻成二战时的日本、冷战时的苏联，想通过树立中国这个假想敌，重新点燃国家目标感，通过妖魔化中国，转移美国民众对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的不满，将美国内深层次结构性矛盾甩锅到中国身上。谢锋又说，美国全方位压制中国，似乎只要压制住中国的发展，国内外难题就能够迎刃而解。中方敦促美方改变这种极其错误的思维和极其危险的对华政策。民建联立法会议员刘国芬表示，必须修订城市规划条例，认为咨询程序重复，当中土地改划用途要经过三至四次城规会咨询，项目在其他政府部门亦可能要再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接受传媒访问时说，香港有足够土地发展，但要简化规划过程，包括修订城市规划条例。刘国芬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回应时，建议删走或者压缩咨询时间。至于删减咨询会否影响市民的知情权或者抗辩权，他认为目前资讯发达，市民可以从多个渠道得知信息并表达意见。本土研究社成员陈剑清在同一节目说，有关条例是要保障土地资源获得善用和有效管理，修例仍然要达到监察角色，若果减少公众参与的程序，可能会影响土地条款的质素。 国家队游泳代表张雨霏在奥运女子100米蝶泳夺得一面银牌，以最快时间晋级决赛的张雨霏被视为夺金热门，在决赛头50米一直领先，但在终点前被加拿大泳手从后赶上，最终以55秒64的成绩第二名到终点，较取得金牌的加拿大泳手慢0.05秒，铜牌就由澳洲泳手夺得。南韩新增1318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超过190,000人感染。单日新增病例较前一日减少169宗，但仍然是连续20日保持四位数。另外新增4宗死亡病例，累计2077人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有骤雨和雷暴，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有几阵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49点，跌676点，成交金额76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96点，跌5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01点，跌22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4.5，腾讯最新是505元，跌26元；美团256.6，跌16.6；阿里巴巴196.2，跌9元；盈富基金27.2，跌咗6.6；港交所510.5，港交所是510元，跌11元；药明生物121.9，跌7.8；小米集团26元，跌3.5。比亚迪股份231元升3.8，吉利汽车24.55升8.5，海底捞34.65跌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2，日元110.37，瑞士法郎0.919，加元1.258，人民币6.483。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36，新西兰元对美元0.697。日经平均指数报27931点，升383点。港金现价报1668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5美元，卖出1806.0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在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跟着北拱街的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落山道。重复多次，就是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跟着北拱街的慢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落山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跟着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啦，因为受交通意外影响，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蒲飞路。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咁喺新界方面，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碧沙路一段挤塞，咁出九龙方向咧车龙排到万公屋，反方向入翻去清水湾，龙尾喺银线湾广场噶。西贡公路来回方向，介乎白沙湾码头至到

嗯，朝头早起身嘅时候咧，可能大家咧临翻工之前咧都会想啊，一起身饮少少嘢，吓暖下个胃。 系、 嗯、 啊，提神啊嘛。 嗯，唔知大家习惯饮啲乜嘢，或者咩咧？今日咧会适合啲嘅 咖啡、我一定系咖啡。 Me too。 系啊，唔饮咖啡，我觉得好似系未揿着个掣咁样。 冇错。 感觉个人温温 我咧就奶茶，咁啊呢一排都系饮热奶为主嘅， 提神嘅嘢咯，觉得吓、但系其实原来咧咖啡饮得多嘅话唔好噶噃、又或者就系其实基本上大家都会知道噶啦，喺乜嘢时候应该饮咖啡咧？你会唔会就系食早餐嘅时候饮啊？定系一起身嘅时候就一定会系饮一杯空肚饮咖啡咧？ 啊，我真系唔会 噶。黎明话斋， 我朝头早起身咧，即系因为嗱咁讲咧，我夜晚临瞓咧会摆杯水喺个床头嘅。咁、有时咧，譬如夜晚起身咧，我会湿一湿，因为唔知点解瞓觉咧，可能开住个冷气咧，成日觉得口好干，所以我半夜我都会起身饮少水，咁然后先再瞓翻。咁、所以朝头早都系饮翻嗰杯水嘅最后嗰少少咯，系用饮清水为主。 我就唔会一起身饮咖啡嘅、因为匆匆忙忙就出嚟啦、我都系翻到嚟，每日就饮一杯咖啡度啦， 一日一杯到 吓、一杯嘅咋、最多两杯，下昼四点前饮。如果唔系，我夜晚都 瞓唔到觉， 尽量唔饮啦。系啊，都瞓到，冇以前小朋友咁犀利。我咖啡连知道几犀利。我十七岁开始饮。 我唔怪之搞成咁咯。 系啊。 点解咧？哇，咁细个开始 喝。你最高几多？最高几多？一日饮几多杯啊？ 两杯、两三杯。 哦，即系你都限制自己两三杯。 因为嗰时系考会考啊，咁就你知啦，我天资又唔系咁聪明，咁就要将勤补拙。咁啊，开夜车，啲人个个都一啲同学话开夜车，开夜车。咁我真系走去学人饮杯一咖啡。结果第一杯咖啡，我一世都记住。夜晚成晚瞓唔着。 你唔系谂住唔瞓嘅咩？你 系啊。系啊，我谂住唔瞓噶， 但瞓唔着冇用噶，系咪？瞓唔着嘅，但系啲嘢记唔到嘛，即系系冇用嘅啫， 系 咪？ 即系又打翻个镬，又唔抵，杯咖啡又要钱， 又唔记得，系咪？又嘥钱， 系啊， 系啊， 即系咁样样咯。但系经过呢几廿年嚟咧，进化咧，我最近都系最近啫，就开始中意饮美式咖啡，即系 Americano 系啦，即系所谓斋啡啦，就唔落奶，唔落糖， 会仲强啲添咧。 都唔係啦，而家純曬。 唔係，因為我覺得嘅就係，如果你真係喜歡飲咖啡嘅咧，係唔應該加其他嘅嘢嘅。 破壞咗啲味。 因為其實真真正正能夠感受到嗰個咖啡俾你嘅層次，係一定係要飲齋啡嘅。尤其是係飲手工咖啡，又或者係自己沖嘅咖啡，你更加要。因為其實好多時候，如果你買嗰個咖啡豆，佢可以睇到嘅就係有橡木味啊，有啲乜嘢味咧。 好高深物學嘛。 你加咗嘢落去嘅話，基本上係完全咧係 feel 唔到， 蓋過曬嘅，所以係咁嚟嘅。 冇錯。 好啦，咁今日咧亦都見。到有一啲嘅报道啦，有关于嘅就系讲紧话，即系饮咖啡嘅问题啦，大家要小心啲，因为咧，其实有啲嘅研究亦都指出嘅就系话咧，即系咖啡如果你真系空肚饮嘅话，又或者佢饮得不当咧，系就会引起咧啲消化系统嘅问题，因为咧佢里面嗰啲咖啡因嘅话，其实真系会削胃啊， 会 破坏你自己嘅胃壁嘅，咁所以咧，如果你系空腹饮咖啡嘅话咧，系会更加伤胃，所以大家要小心啲。另外仲会系增加你自己嘅压力荷尔蒙啦，以为大家就觉得嘅就话啊提神啦、啊、提神啦、啊、咁样。而實際上的問題是你根本一起身咧，你的身體就會自自然然咧，會有嗰種令到自己係會醒的嗰種嘅荷爾蒙噶啦，係唔需要或者要飲得太多的咖啡，令佢令到佢會更加多的嘅嘢，令到你自己精神嘅。所以如果你飲得太多，有時係會令到你反而去覺得不舒服噶。 如果令自己醒啲，我有一個即係咁多年的方法咧，就係話揾大量嘅清水拍塊面咯，拍拍拍咁幾眼瞓咧，你洗一陣之後咧，個人會醒好多。如果再未夠醒咧，再沖個涼，哇！咁就醒曬。 係，另外仲有講到嘅就係話咧，咖啡利尿啦，有聽過嘅啦。 有啊。 咁其實咧就會令到你反而會加快咧，將體內面重要嘅礦物質咧 排走 嘅，所以其實未必係一件好事嚟嘅。我以前就曾經有人聽過，佢就係話，如果你想做運動之前，不妨去飲一杯咖啡。首先佢會提升你喺運動時候嘅嗰個爆炸力之外，仲會令到你咧就係可以排多啲水。但係我就唔好建議大家用呢一種咁嘅方法嚟去令自己即系运动 系 快啲轻咯， 因为啲专家都话，如果你去行山咧，就真系千祈唔好饮咖啡。系啊，因为第一咁样对身体唔好啊，同埋你会 流失水分， 好 快， 好危险。 如果行山，我真系宁愿饮水咯。 系啊， 行山 饮翻清水， 或者行山前食个早餐都尽量唔好饮咖啡。 又或者其实你应该需要，如果你行得耐嘅话，系有啲有电解质嘅嘢。 系冇错， 系啦，或者系带支轻盐水都 OK 嘅。咁所以咧 就是说建议饮咖啡的时间的话呢反而是应该瞓醒之后一个钟头之后你才开始喝、嗯、又或者就是呢吃一块面包打打底先、嗯、你先喝咖啡这样呢就是、专家最建议 就 像 马老师 喝咖啡的时 间因为马老师由家回来起码都差不多一个钟 是啊 即是说不是一起身就喝 没错 啊但我又没有面包浪底啊、我仍然坚持着哇我觉得我今年的成就之一 是 就是 就一六八 点都要去到这个7月31号 好但是如果不喝咖啡的话有另外一些选择的我今天都跟大家准备了一些、啊 嗯、 例如就是其实国内外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专家都有讲过的了朝早起身最好是什么呢就是喝一杯温热的柠檬水、 嗯、 所谓叫温热的话呢大约40-50度因为太热的话就可能会破坏柠檬当中的维他命 C、 嗯、 因为其实你是想吸收这样东西嘛、啊、如果这样做法的话呢是非常之好的最好就是连皮切片跟着就是找一些水冲下去果皮里面呢有一种叫类黄酮的一个营养素呢是令到你呢可以延年益寿哇可以皮肤更好啦、嗯、甚至乎嘅咧就係会令到你咧就係有嗰种即係胃即係令到你嘅身体係呈现咧就係呢个碱性所以咧就会令到你会比较容易啲咧就係得到一个健康嘅体质嘅、嗯。另外如果你话喂飲呢个柠檬嘅话好可能我未必成日都会有喎亦都可以建议大家咧就係、是、有冇有人听人哋讲过嘅就係飲一杯嘅就係、是、蜂蜜水。 有听过 系啊，嗱，蜂蜜水其实都系好嘅、嗯，但系亦都要小心啲啊吓，因为咧就系唔系人人都啱饮嘅。如果你话真系要起身嘅时候要饮嘅话，除非你有便秘。你需要譬如可能想排便啊，或者咁样嘅话咧，系可以起身嘅时候咧，就系空腹咧，饮一少少嘅一啲蜂蜜水嘅。但系其实咧，原来最好嘅时间饮蜂蜜水系几时咧？大家知唔知道？有冇谂过？唔啱。 临瞓前。 下昼都 OK。当你觉得疲倦，你觉得你自己个血糖开始慢慢低嘅时候嘅话咧，不妨可以饮少少嘅蜂蜜水。 嗯。 咁如果你话就系、是真系最好嘅时间嘅话咧，系建议你反而系夜晚黑饮。 夜晚黑饮。 系啦。夜晚喝完之后的话跟着你就可以上床睡觉的话是比较是能够促进睡眠而且里面有丰富的维生素的话都可以调节你的神经系统舒缓你自己的精神紧张改善失眠多梦的情况的所以其实这些东西的话都要饮得其所而且是啱时间饮的话、嗯、对你的身体是更加好的。 好 没错了另外有篇文他就说有些东西绝对不会在这个早上起身之后饮的譬如说酸奶啦。浓茶啦，等等啦，因为呢样嘢对身体都系唔好嘅。 明白。 即系汽水啊，仲有一样嘢，有冇人知道朝头早起饮汽水？ 我唔会咯， 细路仔就 系啊， 系咪？ 细路仔唔分你饮啊，偷个雪柜。 我而家已经唔饮汽水噶啦，我戒咗好耐。 好少， 完全 好少，少真系好少。 冇错啦， 我都好少。 为咗身体吓，小心选择每一天嘅早上所饮嘅东西。好，十分钟之后到十一点钟，听紧呢个风骚范围，翻嚟会有网上情送俾大家嘅。 教えてくれ僕に涙の訳をその瞳溢れてる悲しみねえ愛している君を助けたいのさ差し伸べたこの腕を信じて優しさで顔をYou are the number one 网上情。没有了爱情，生活还剩下什么？一个朋友打电话话俾我听，佢话最近同女朋友嗌咗交，佢问爱情点解咁复杂嘅？最初大家都好好嘅，可能系相处上嘅摩擦，可能系生活上嘅问题，可能好多嘅原因令到呢个感情走到绝路。点解最初咁开心，但行到咁后来之后就会变得咁复杂嘅呢？每一个人都想要维持爱情初初嘅甜蜜，冇咁多烦人嘅事，只要我爱你，你爱我就够啦。天真嘅人以为只要两情相悦，就算个天冧落嚟都冇关系。虽然唔能够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爱光烈，爱痴迷，心里边不停咁许愿。但系而家冇咗爱情，唔紧要啦，佢安慰自己，我会喺工作上好好努力嘅。呢句说话都系好多失恋嘅人会讲，唔紧要，冇拖拍，我将我心思投入工作咯。但系问下自己，成就感系咪真可以填补空洞嘅心？有啲人系可以嘅，但有啲人一直困喺呢个迷宫里边去揾出路。导演杨顺清喺拍呢个台北二十一嘅时候曾经讲过，佢话爱情喺台北呢个盆地里边，因住家庭嘅崩解、景气嘅衰退同埋纷扰嘅人际关系，慢慢蒸发。年轻上班族喺呢度要谈恋爱系好辛苦，对佢哋嚟讲，工作好辛苦嘅时候，你可以辞职；爱情好辛苦，你就好难消洒上嚟。人生冇咗爱情，生活仲剩低啲乜嘢？好多人用工作麻痹自己，话俾自己听，我唔需要爱情，系咪真嘅呢？定系只一个惯用嘅伎俩，用嚟说服自己、说服别人，希望遗忘嗰一个人呢？爱情其实唔系咁难嘅啫，只要对大脑落一个指令，唔需要用工作或者其他藉口嚟惩罚自己。爱情就是来回于简单和复杂之间，等人了解它的奥妙和乐趣。我会追求爱情，因为我知道爱情是美好，相信可以丰富我的生命。人因为有了爱，生活才是完全的。至于你最爱是哪个，感受你自己才能找到真正的答案。 在世间寻觅爱侣，寻恶念但求共聚，然而共处半生都过去，我偏偏又后悔，别了他原为了你，留住爱亦留住罪，谁料伴你的心甘已碎，却有他在梦里，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聚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任每天如无过去，沉默里任寒风吹，谁人是我一生中最爱，答案可是绝对， 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其实最爱只有谁？为何离别了，却愿再相聚？为何能共对，又平淡似水？问如何下去？为何猜不对？何为爱？谁让我找到爱的证据？ 人生是要靠自己亲手掌握的。 Made in Hong Kong 全新环节，职场新手关注组。 展翅青见的学员想加入教育服务业， 周建豪校长有什么鼓励说话给年轻人呢？ 很多时候我们要肯踏出去第一步投入，还有你们一定会追寻到自己的梦想。 Made in Hong Kong 职场新手关注组，逢星期二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节目时段内播出。 好，时间快到早上11点钟，听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先交给新闻部，听听新闻和财经消息、交通消息，回来继续丰收快活人。 前一日减少169宗，但仍然是连续20日保持四位数。另外新增4宗死亡病例，累计2077人死亡。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普遍晴朗，风势轻微，但骤雨正影响内陆地区。台风烟花已经减弱为强烈带风暴。上周十点，烟花集结在上海西南偏南，大约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移向浙江北部至上海沿岸一带。预测本港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有骤雨和雷暴。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有几阵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98点，跌720点，成交金额981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88点，跌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739点，跌28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2元，跌29元；美团252.2跌21元；阿里巴巴195.9跌9.3；盈富基金27.12跌7.4；港交所507元，跌14元；药明生物120.4跌9.3；小米集团25.7。小米是25.8跌5.5，比亚迪股份224.8，比亚迪股份是224.6跌2.6，吉利汽车24.05升3.5，京东集团272.2跌17.6。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2，英镑10.683，瑞士法郎8.456，澳元是5.711，加元6.175，新西兰元5.412，欧元9.15，每百日元对港元7.04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18。日经平均指数报27931点，升383点。港金现价报16680元，跌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16美元，卖出1806.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御龙山对出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御龙山对出。咁另外咧，蓝田嘅连德道由于有坏车阻路，影响到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方向，左转去秀茂坪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嘅丽港城，咁再讲多次啦。蓝田嘅连德道去翻，由于有坏车啊，咁影响到而家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左转翻去秀茂坪道咧就挤塞。龙尾排到观塘绕道嘅丽港城。较早前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北拱街慢线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就喺上乡道噶。就是东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日北拱街慢线的交通意外就清理好，现在龙尾在上乡道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上乡道，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车多，龙尾摩星岭道。在九龙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码头涌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宋皇台道就挤塞，龙尾在九龙城回旋处，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在新界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南边围回旋处就挤塞，龙尾在北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三号干线七号码头荃湾，同埋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屯门。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港台电视三十一节目新阵势，全新时段， 每晚十一点。 新闻天地， 专业求真，综合本地、 两岸、 国际、 财经、 体育新闻。 照顾不同人士需要， 增设手语传译， 缔造无障碍沟通。 约定你 每晚十一点， 港台电视三十一新闻天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乒乓球项目的苏伟欣，我希望点 Shakira 唱的 Try Everything 为香港队打气，因为这首歌可以令到我觉得好有熱血同埋好有衝勁啦！喺我哋邁向目標嘅征途上面一定會不斷跌低，遇到挫折，但係只要我哋一日唔放棄，我哋就一定可以企翻起身，繼續向我哋嘅目標前進。东京奥运 港队 加油。 老公，今日陪仔仔参加朗诵比赛，佢攞得亚军咋？ 咁叻啊，我好满意啊。 我就觉得可以再好啲咯，不如搵个老师再操下。 令到亚军，表现已经好好啦。性格能力人人唔同，父母应该引导子女发挥所长，最重要系佢有兴趣。你睇，自从参加咗朗诵比赛，佢成个人自信咗啊。 咁又系。 成长非比赛， 孩子需要爱。 呢位太太，早晨啊！ 喂喂喂，我未结婚噶喎，太咩太啊 ？Sorry， 呢位小姐，欢迎你嚟我呢个婚姻介绍所。请问有咩择偶条件呢？ 好简单啫，我要佢讲嘢好好笑，我想听乜嘢嘅话佢都识得讲，我唔想佢讲嘢嘅时候佢要马上收声，仲有啊，佢唔可以管我，我去边度见边个嘅话佢最好唔好理，我要见佢嘅时候佢就要马上出现，我唔想见佢嘅时候佢马上消失，系咁多。 明白，马上揾到嗱。 吓，一部收音机。 是啊，他符合晒你刚才所讲的一切条件，而且每日十点到一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风骚快活人添，有了他这个点会闷呢？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回来风骚快活人马上送上星期一的这个环节， 说文解字主讲马连啊，唔系马老师。 啊，马老师， 早晨。 系啊，咁啊喺你之前，我占用你少少时间， 冇问题。 系啊，攞去梁老师吓。 系 同学，我想问大家有一个字，佢好象形嘅，又例如话羊讲嘢咩声噶？ 咩？ 咁口字加个羊系咩字啊？啊！呢班同学虽然得两个吓，杀下杀到，但系咧都好聪明啊！ 梗系啦，咪咩啊？ 好啦，喺呢个粤语里边咧，咩系啦，代表两种嘅用法嘅。 嗯， 第一，佢其实系两个字乜嘢嘅合拼啦吓。 嗯， 讲咩啊？即系讲乜嘢啊？啱唔啱啊，老师？ 啱乜嘢嘅意思？ 讲乜嘢嘅意思？ 嗯， 讲咩啊？ 仲有一个。就 是 咩？ 冇咁冇礼貌，冇咁冇礼貌噶吓。仲有一个咧，就系助语词吓，譬如话有金汁咩咁样，即系一个助语词，好似加强嗰个语气咁。我哋而家首先请啊，你系李同学定系细路长？ 我都唔知，我系细路长。 你有时系细路长， 有 时 系 你。 系啊，我而家大个咗啦嘛。 细路长， 因为我系田国阳啊。 系啦，阿细路长，第一个讲法，你可唔可以作一个句子？即系当佢系成为一个乜嘢嘅合拼词嘅时候咧，系啦，嚟你作一句得唔得啊？ 嗯， 譬如话你今日食咗咩啊？咁、 马小强算咩啊？ 唔得， 点解唔得啊？ 啱 一百分， 一百分啊！听到未啊？ 咁你再作一句助语词啊？ 助语词。好叻咩？马小强好叻咩？ 打鬼咩？系啦，好到你啦，阿马同学， 你真系可唔可以赶佢出去啊？我觉得佢好讨厌。 我哋才得两个学生咋，仲赶我出去？ 佢系50%，佢系我呢个班嘅50%嘅收入嚟。 啊，都系，因为你考第一，因为我考第一。 佢老板嚟噶， 系啊，一个考第一，考第考第尾噶啦。 就系咯，考第一同埋考第二， 系第尾。 我哋冇，我哋冇考第尾噶。 冇错啦，冠军。亚军都好喎、 啊，你 呀、 啊，咩啊？ 句子啊， 佢讲咗啦，咩 系咯？ 咁唔系句子啊， 佢嗱， 咁系挑人， 佢嗱啦嘛。 你讲咩？ 乜嘢啊？你咁同老师讲嘢？ 我依家例句，田国阳，你讲咩？ 咁就得，非常好，好好嘅例句。 喂，好嘅， 喂，俾我最深层啲讲一样嘢啫，唔系第二题，都系呢一句。不过咧，广东人讲嘢咧个语气好紧要， 系啊， 有四种语气。 嗯， 第一叫做升， 嗯， 升意思即系由平到高。 啊 ，OK， 升咩啊？ 嗯，食咩啊？ 降调就系由平到低。 啊， 咩啊？降调 代表住唔同嘅感情啦，有时系喜，有时系怒，有时系中意，有时系唔中意，有时系友善，有时系敌对嘅。 嗯， 第三个， 你可唔可以俾一个讲嚟出嚟，跟住嗰度考我哋啊？即系用呢个升。 哦，好啊，你今日食咩啊？ 今日食咩系啊冇啊，今日咩啊？其实就系问你咯， 系咯， 冇乜嘢，冇咩话开心唔开心咁样。 O K， 啊，不过讲埋先吓，有升有降，有呢一个嘅曲，亦都有平嘅 曲。 平调咧就系话完全冇语气嘅，叫平调啦。曲就系话全部都有晒，即系有升啦，有降啦，有平啦咁样，包含晒成句句子里边。 可以咩？ 可以噶，如果你个句子 举例啊，系啊，我要学嘢啊。 呢一句句子当然唔会系好短嘛，我食咗嘢唔会系咁啦。 系啊， 即系要长嘅句子里边就会包含。 系 啦，不如咁啦，今日各位同学 自作好唔好？ 嗱，我有一句 你自己作个句子，就包含呢个升或者降啊，好唔好？ 唔系，我有一句唔明，但我想示范一下。 嗯， 时常有女同学同我讲，嗯咩啫？ 啊 呢个咩意思啊？又高定系啊？又高平升降定咩啊？ 就系觉得你嘅行为唔系好好咯。 吓点会啊？ 所以佢对佢嘅语气唔系咁嘅，系咪你自己幻想出嚟噶？ 唔系啊， 佢 嘅 语 气啊， 嗯咩啫？咁样系。啦、嗯，你自己心里边将佢扭曲咗，可能会 唔系真系啊？佢次次都系咁样，嗯咩啫？ 嗯咁样 啊？系啊，之前有个嗯，你有冇试过讲过啊？田国阳，或者有冇女同学同你咁讲过？ 我会同人哋咁样讲嘅时候，通常都唔系呢一种嗯咩啫咁样。我觉得嗯咩啫系已经有少少，至少对佢会有好感咯。 嗯， 吓、啊，即系唔会话 阿马同学就系咁意思，即系佢话女同学对你好感。 即系你问我女仔个感觉系咪、嗯 啊啊？ 如果你同佢讲到嗯咩啫咁样嘅话，就应该系有好感噶啦。 唔止有好感， 如果系冇好感嗰啲就咦行开啦，冇唔知做乜啫， 死开 做乜嘢？ 做乜啫都 系 有两种， 系 啦、 啊啊啊， 做乜啫同 做乜啫 咁样已经系唔同啦，系咪先？ 语气啦， 语气就能够辨别啦、嗯。好呢、這个时候咧，系咪阿马老师上阵啦？ 好啊， 系 啦，马老师说嚟解字系嘛？好，俾我再起你嗰、那个。主题曲 说文解字，主讲马连啊，唔系马老师。 好啦，真正马老师嚟啦吓，梁老师系同你系冲差 嘅 场面嘅啫。 你有冇成日听啲人点样形容我啊？ 嗯、 高富帅 出得街嘅， 系 咩？高富帅、 嗯，你隔篱嗰个。 你看不到那个 好惊 你看不到那个 Martin 哥哥就是高富帅啦 咁高富帅 你不至于高就有富帅都冇 我想问一下高富帅的相反词是什么 矮穷衰不是矮穷 衰 矮穷丑 矮穷啱啦 是啦 丑未够未够是乜嘢梁导游 税嘛对税嘛、 啊、 高富税对税咁丑啲唔啱啊 唔啱佢有一个字仲衰过丑字㗎 吓 哎呀 真係你先明白啦真係一定好多人成日叫你 即係呢个字个错字 我唔识喎 係呀呢一个系一个即係矮字旁然后做个 错低个错 有呢个字㗎 有啊， 但可唔可以老师你有冇解释下呢个字嘅意思、啊？ 哇，呢个字咧真系 嗱丑我明白啊，咁望到你我明白啦，系咪？咁啊锄子个望边个？ 都 系望，都 系 望佢，都系望住你系嘛？ 你知边个锄子仲惨啊？除咗丑样啦， 丑样之外， 核突啦， 吓， 仲有蠢啦，笨拙啦， 即系所有不好的事情推晒落去。 系啊， 点读啊？呢个字 锄 锄子。即、就、系、是、你啦， 系啊，你个死错字， 即系嗱，唔可以咁教人哋， 系 唔应该教人。 O K， 嗱，我哋唔教。 你好锄咁样，就已经包含晒所有唔好嘅嘢。 系啦，即系做锄头个锄，一个 锄得多， 系、哦，所以咧， 锄字 系啊，呢、這个字就好负面嘅，咁、 哎、 就最好。 老师，你要教我啲咁负面 喺边度用噶？ 嗯， 即系其实你系国内用嘅，定系其实我哋系 国内而家， 我真系未听过。 即系高富帅，而家你相反就叫矮穷挫。 哦， 系啊，嗱，因为呢句咧就太负面啦、 嗯， 老师就唔会建议你哋做啦。 咁你又搞 高富帅，香港都唔系好多人用啦，系嘛？ 都 有， 都有，都 有， 有。如果女士咧就白富美，有冇听过啊？ 有， 系啊，系啊。咁你记住唔好讲呢个字形容。 知啊，曹老师。 你收翻你道歉， 我系曹老师啫嘛，呢个咁多老师， 嗱 你 啲行为咧就是、我教你啦，呢叫耍流氓， 耍流氓 系啦，知唔知点解啊？ 耍流氓 系即系话 无赖， 无赖啊， 做啲无赖嘢， 猥亵啊，下流啊，欺人啊咁样样嘅。 嗯 okay. 嗯 梁继章，你做一句例子。 老师，点解你直呼我个名嘅？ 小张张对 我登记嘅时候唔系叫梁继章，叫小张张。 你用假名， 我用假名，我用艺名。 你啲嘢 直呼我名嘅。 小同学， 我惊俾人笑上你嘅堂。唔可以用真名。 It's a shame, you know. It's a shame. 我话俾你上你嘅堂， 我都系咁。 所以我报名嘅时候，我用小张张。你而家直呼我名，踢爆咗。 阿小同学，啊、请讲。 小同学又唔得啊，你好似 小 张张 同学。 你 无端 端小同学， 你无端端小同学， 我哋第一个老师就咩？ 你唔可以讲啲咁嘅嘢嘅，知唔知啊？ 小锄子， 越讲越衰，我唔想认你。你问我咩噶？我唔记得咗啦。 耍流氓啊！ 要你耍流氓啊？系咪？ 现在的你现在的行为就是耍流氓。 嗯、好啦，得啦、嗯。好嗱，而家今日咧， 咁钱都唔识，就真系唔使读啦。 得啦，我求其俾你过咗算啦。今日主题咧就是、一啲台湾， 还未入主题， 未入即系未入题噶。 头先、啊、大家 warm up 一下啫嘛，系啊，而家就 我人甩执个书包走得添嘅。 你真系喺度耍流氓。而家今日讲咧就是、一啲台湾嘅美食， 嗯， 你知啦， 好多啊， 系啊，好多嘅，有啲你如果， 但有啲我食唔到嘅，我觉得好难食嘅，对唔， 例如 猪血糕，我觉得非常难 食，嗰啲我都唔食，我都唔食。 Okay. 但有啲名都好奇怪，唔、 嗯、 知道你即系估唔估到 棺材板啊， 系啊系啊系 啊。 嗱、啊，今日讲嘅咧就系关于青蛙嘅， 系、 青蛙撞奶， 青蛙嘅美食啊！ 青 蛙 撞奶 啊！即系有关 我知我知我知我知我知小张张小张张，即系木瓜撞奶， 唔系木瓜撞 青 蛙， 真系青蛙咩？ 唔系佢嘅名叫青蛙撞奶 啊！咁系咩嚟嘅？ 冇错啦， 珍珠奶茶 系啦，啱因为点解青蛙咧？就系话因为黑色嗰啲一粒粒嗰啲咧，好似青蛙嗰对眼睛咁啦。撞奶咧就系话沟啲奶落去咧，就好似嗰啲叫珍珠奶茶咁样，但系呢个甜品嚟嘅。 我觉得好咸湿嘅青蛙撞奶。 我觉得木瓜撞奶咸湿。 总之咩撞奶都咸湿。 你示范呢个动作，如果你系啊，如果你有一日 要睇， 喂，如果你有一日你个喉咙唔舒服，你去台湾，你想食青蛙撞奶，你点样示范咧 ？Body language。 我喉咙唔舒服，我点能够要饮青蛙撞奶啊？ 系咯，傻噶老师， 你买俾我食或者买俾小张张食，你点样做？ 我觉得 body language， 我觉得四个字我好难做到咯，我要同你一齐，你要扮青蛙撞奶。 一人做两个字，一人做两个字。你先扮青蛙啦，老师。 你扮青蛙先啦。 你扮咗好多老青蛙。 OK， 嗱， 喂，但呢个真系比较难估，青蛙撞奶真 系 好难估。 唔系，即系如果你有时你去街边咧，波霸咩？ 波霸奶茶。 系啊系啊， 而家都唔系咁叫添嘅。 而家系叫乜嘢啊？ 咪珍珠奶茶咯，好少人再用波霸呢个词，就可能因为嗰个听落有少不雅咯。 好嗱，跟住呢个都系青蛙嚟嘅，青蛙嘅食品嚟噶。呢个青蛙下蛋。 下蛋 系上下个下，鸡蛋个蛋， 即系 青蛙 生 蛋 嘅嘢噶， 都系有啲一粒粒嘅嘢啦。 炸系咪系咪 唔系炸嘅？ 唔 系 炸嘅， 系咪啲 都系甜品嚟噶？ 冰系咪冰类啊？乜冰乜冰啊？ 系啦系啦系啦， 系咪红豆冰啊？ 其实都系类似嗰啲嘢食嚟嘅，不过咧。嗰啲石就冇奶嘅，个相就系咁样样。 咁系咩嚟先得噶？你俾相我睇。 类似啲珍珠， 都系嗰啲咁样嘢。 都系 珍珠冰嗰啲咁 样。 嗰啲一粒粒嗰啲丸， 哦粉丸。 嗱，佢哋台湾人咧，如果专系形容呢啲咁嘅珍珠，好好食，好有咬口嘅咧，佢有一个 Q 蛋， 系 Q 蛋啊？边个 Q 啊？ 叫咪就系叫阿 Q， 阿 Q 正正个 叫 Q 蛋噶 ，Q 咁样个系啊 ，Q 蛋，系啊，成日都去形容啲嘢好唔好，即系系啦，好硬啊，咁样 冇错啦。你阿田国阳，你咁巴闭，同一句例句啊。 嗯，我又 Q 又蛋，肯 Q 蛋。 可唔可以加埋青蛙撞奶啊？ 咁老师啊，如果我觉得我自己咧好牛豆咧，我唔 Q 弹得唔得噶？即系我唔够 Q 弹得唔得噶？嗱，不 Q 弹， 你做一句例句， 我不 Q 弹， 你太短了。 你呢个 Q 唔系呢个 Q 咯，系 K I L L。 好，有一样嘢好得意嘅，我觉得几得意嘅，冰淇淋大家知系咩啦？ 知道雪糕， 双淇淋系咩咧？ 两杯雪糕。 唔系，唔系一 又啱喎， 唔系一对嗰个箱，系结箱个箱，即系雨字头做个下边做 雨落， 唔系 双麒麟，即系嗰啲冰啊， 软雪糕， 软雪糕啱，系啦， 点解唔叫软麒麟咧？ 唔知吓， 佢真系软噶嘛， 因为冰就硬噶啦嘛， 系啊， 霜咧其实都系软噶嘛，好似刨冰嗰啲噶嘛，系啦，所以咧台湾咧。就叫做雙麒麟啦，就唔係雙雙對對個雙。 哦，咁雙皮奶咧，關唔關？係咪又 軟嘅？ 軟嘅雙皮奶， 硬嘅雙皮奶，個奶係硬嘅。 雙皮奶， 老師 答我， 老師食下先話俾你聽。 自信风中见过太多风景，每趟旅程都太 日落雪亦有快乐。谁话从来都不怕，狂风中更加潇洒看吧，听着雨下降吧，如寒冬之中暗得可怕，离不开便海心飞舞吧，努力试着放下。散得优雅和种子，在某天发芽。我的心境透过这些歌，唱过友情。天空有了我身影，回头旅程好看吗？等你为我艰苦也都快乐过，无需挂念我，遥望着我亦已不错。漩涡中我都不怕，狂风中更加潇洒看吧，听着雨下降吧，如寒冬之中暗得可怕，离不开便海心飞舞吧，努力试着放下。还那快临爱的高处景致如画，随缘随风飘散得优雅和种子，在某 早上十一点半嘅，听紧呢个风骚快人，我哋先听十一点半嘅新闻同财经消息，继续翻嚟我嘅节目，唔好行开，一阵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十二港人案之一的青年黄林福涉嫌2019年10月在旺角警署外企图纵火，早前承认有意图而企图纵火，以及管有物品意图摧毁或损坏财产两项罪名。至于涉及另一宗被控妨碍司法公正罪的案件，今日一并在区域法院处理。黄林福承认前年十二月至去年八月同其他人协助十二港人逃离香港。法官姚芬智话：考虑各项因素之后，两案同样判处被告入教导所。国家队女子泳手李冰洁在奥运女子400米自由泳以破亚洲纪录的成绩，为中国增添一面铜牌。年僅19歲的李冰潔在預賽已經刷新亞洲紀錄，在決賽大部分時間都守在第四位，直到最後50米超前另一名加拿大泳手，最終以4:01.08第三名完成賽事，再度創出亞洲新紀錄，金牌就由澳洲泳手取得，成績是3:56.69，較取得銀牌的美國選手快0.67秒。 国际奥委会更改东京奥运会颁奖仪式的防疫措施，今早开始容许得奖运动员除低口罩最多30秒拍照，之后到颁奖台中央拍摄合照，但要戴返口罩。奥委会话，为了让传媒能够捕捉到选手运动生涯中独一无二的瞬间表情和情感，在遵守防疫规则的条件和科学建议之后作出修改。在新安排下，在金牌得主的国歌演奏完毕之后，选手可以在颁奖台上各自位置除低口罩拍照，之后重新戴上口罩拍摄合照。外交部副部长谢峰在天津和美国常务副国务卿谢曼会谈。新华社报道，谢峰表示，中美关系目前陷入僵局，根本原因就是美国一些人将中国当作假想敌。谢峰认为，美国似乎以为只要压制住中国的发展，国内外难题就能够迎刃而解。中方敦促美方改变这种极其错误的思维和极其危险的对华政策。谢峰又说，美方所谓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就是想用来窥锁打压别国，为自己谋利，是想施行弱肉强食、以大欺小的丛林法则。美方的竞争、合作、对抗三分法，就是压制打压中国的掩眼法，有求于中方时就要求合作，在有优势的领域就脱欧断供、封锁制裁。美方想要的结果是单方面受益，既要坏事做尽，还想好处占尽，天下没有这样的道理。他说，一个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双方利益，亦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亦有骤雨同雷暴。下周酷热，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听日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有几阵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604点，跌716点，成交金额117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3点，跌7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0蚊，跌咗31.2；美团系255.8；美团255.6，跌17.6；阿里巴巴196蚊，跌9.2；盈富基金29.14，跌7.2；港交所506蚊，跌15蚊；小米集团25.95，跌4毫；药明生物119.4，跌10.3；比亚迪股份225.4，跌8；碧桂园服务61.75，跌9.65；吉利汽车24.15，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72，日元110.37，瑞士法郎0.919，加元1.258，人民币6.486，英镑对美元1.375，欧元对美元1.178，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696。日经平均指数报27904点，升35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3点，跌375点。港金现价报16740蚊，升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5.29美元，卖出1806.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跟你讲两架坏车和一个交通意外。 咁先讲咧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嘅慢线有坏车，咁车龙咧排到去马场对出。重复多次咧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嘅慢线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马场对出。咁喺秀茂坪道去顺天村，跟住宝达村咧亦都有坏车阻路，影响到将军澳道上翻去将军澳方向，左转去秀茂坪道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兴田村对出。就是秀茂坪道去顺天村方向，跟住宝达村有坏车阻路，咁主要影响到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方向，左转去秀茂坪道一段挤塞，龙尾兴田村。咁喺观塘道去龙翔道天桥啦，跟住平石村上桥位咧就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一带挤塞排到去启泰苑，就是观塘道去龙翔道天桥方向，跟住平石村嗰个上桥位咧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启泰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啦，只系车多；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仲有少少车龙，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挤塞，龙尾士美菲路；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兆辉台；香岛道来回方向，近住深水湾泳滩一段咧，亦都比较车多。咁喺九龙方面，将军澳道落翻去观塘道嘅支路慢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清水湾道来回方向跟着碧沙路一段还是挤塞，去清水湾方向车龙长一点，车龙过了银线湾道回旋处；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跟着南边围回旋处一段亦都挤塞，龙尾去到北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去秀茂坪、三号干线七号码头去荃湾，以及元朗公路泥围隔音屏方向屯门。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搭车的时候谨记不要骚扰司机，做个精明的乘客，安全到达目的地。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号手就位，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我是马俊伟。 香港的演艺圈咧，真系入行和成长，我哋香港有我哋自己一定的特色的。你去到内地咧，去到唔同一啲大嘅影城拍戏咧，你会睇到嗰个资源系非常非常之充足。咁佢个硬件嘅配套咧，其实的而且确系好先进、好全面。 晚晚睇国剧八三零，港台电视三十一， 号手就位。 完成接种新冠疫苗，达至群体免疫后，我希望。第时由外地翻嚟，可以直接翻屋企，一家人好安全咁去院舍探爷爷嫲嫲，喺室内做运动都冇限制，成班老友又可以聚旧，放假可以冲出香港去旅行，可以回复正常生活，仲有咁多奖赏同优惠，全城启动，快啲打疫苗啦！ 话你知， 梭罗唔只系爪哇嘅文化遗产中心之一，亦都系一个搜寻古董嘅好地方。 当地有好多跳蚤市场，都被古董商人视为古董天堂。喺呢度，你可以见到琳琅满目嘅古代纸币、硬币、精美嘅巴迪服饰，仲有1930年代生产嘅自行车。 而距离梭罗市区大约一小时车程，就可以到达七色温泉。相传七种颜色的温泉水都各有功能，例如治疗各种皮肤病、风湿病、强身健体、美容等等。 提起梭罗，可能你仲会想起梭罗河畔这首被翻译成多种语言的经典作品。它是印尼作曲家在1940年创作的歌曲，用来纪念爪哇岛上最大的河流梭罗河。 不过有指现在的梭罗河已经不及当年清澈，还不时见到很多垃圾在河上漂流。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的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杰彤诗芬， 二台话你知。 今天是晴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天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的时候已经黄昏了，老师对他说，小乌龟啊，放了学了，你回家啦。 蛤？ 当小乌龟爬到回屋企的时候已经天光了，乌龟妈妈对他说，小乌龟，天光了，你回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今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下周好热，吹微至和缓西南风，而家都几热噶，32度气温，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 心理测验时间， 好心理婆婆。 好心理，婆婆， 好嘢， 乖， 心理测验嚟啦， 系啦，心理测验嚟啦。咁今日我哋呢个心理测验咧，同我哋以往嘅有啲唔同。我哋以往嘅系点样噶？ 你俾几个答案我哋拣。 哎呀，好聪明啊你！ 今日系要自己谂答案， 今日系自己谂答案。 哇，正， 刺激大啲， 系啊，咁系啦，你哋要升班噶啦嘛， 知道。 同頭先嗰啲咁咩説文解字， 你唔好提嗰啲 咩青蛙咩話， 垃圾 蛋嗰啲咪就係 錯啊！簡直錯啊！ 冇錯，簡直係錯糖啊！呢啲咁嘅糖上嚟做乜嘢？好啦，咁既然我好心理婆婆嚟到呢一度，今日咧大家一定要有紙筆喎。 有 係啊，或者係喺屋企嗰度聽緊嘅聽眾都要有紙筆寫低啊！我 而家永遠都有嘅，你隨身帶住紙筆 嘅， 係啊， 帶唔帶㗎你嘅？ 哎呀，唔好无聊啦！咁 old school 嘅嘢都咁讲， 我中意。算啦，佢系咁噶啦，由得佢啦。 你讲我？ 唔系，我讲紧呢个朋友。好啦，而家咧我就会俾一啲嘅嘢你吓，咁我每讲一样嘢出嚟嘅时候咧，你就要话俾我知，究竟你对佢嘅感觉系点样噶？系咪好好玩咧？首先第一样嘢嘅就系呜呜狗仔， 系 狗仔，你对佢嘅感觉系点噶？ 可爱。 写低 啊， 系啊，你呢？好恶， 忠诚， 忠诚啊，我都有忠诚的狗， 要写好多种噶。 你尽量写，尽量写形容词， 因为佢咬我咧，呢个经验太深刻，好 系咪啊？ 负面， 你个样咁都俾狗咬都啱嘅。 其实因为咁嘅样先会俾狗， 系啊，因为我 佢以为一只猛兽嚟啊， 系啊，冇错，佢哇人嚟噶咁， 因为我嘈啊， 跟住你咩啊？ 咁你话佢忠诚，你都冇养过狗，你点知佢忠诚咧？你 呢 个想多嘢， 呢啲系睇咁多嘅视频， 咁我写多啲噶咯。嗱，我觉得佢可爱啦，同埋我觉得佢黐人啦，即系佢系好对人系好好黐人啦。总之，你行到边，如果你养开一只狗咧，养得耐咧，佢真系好即系完全跟住你贴住你， 系咪啊？ 仲有好了解人啦， 好 了解， 好了解人。 三样嘢啫，忠诚、恶、唔干净。 O K， 即系我帮你周街走。 其实 唔 干净， 唔干净， 忠诚、恶同埋唔干净， 你知唔知？ 周街走啊！ 呢个其实测你觉得你爱女系点嘅？ 唔系， 我点啫？ 系对自己。 我系污糟啊！又如 系啊？ 自己嗱，如果系狗咧，或者系喺我哋屋企度听紧收音机嘅朋友吓，头先咧你用嗰啲。嘅形容词，你去形容狗俾你嘅感觉，就系、是、你自己本身嘅人格啦。 咁、我系可爱、黐人同埋了解人。 系啦， 我系忠诚， 你就系本身自己嘅人格。 好似系 你呢？ 我系好恶又好忠诚， 啊、 但我 同埋好 污糟， 好准啊， 好准啊！ 我睇你个立头，我觉得好啱啊。 今日似乎准喺你身上吓，你要小心啲答嘢咯吓。 其实都唔系好准，系非常唔干净，唔系唔干净，非常唔干净。 有啦。 好啦，全部寫啲正面嘅嘢咯，如你嘅， 咁又唔會，全部都好嘅，又唔好玩啦。 好啦，第二題，貓。猫俾你嘅感觉系点啊？ 好好啊， 有啲咩啊？ 可爱， 可爱啦， 得意， 神秘啦，个独立啦，系咪啊？呢啲咁嘢都可以写噶噃。猫俾你嘅感觉系乜嘢咧？好， 可爱、得意、干净、黐人。 你因为惊系衰嘢， 猫唔黐人，猫唔算好黐人， 我中意啊。 哦、有啲系嘅，有啲系嘅。 所有波斯猫对我都系黐我嘅。 哦，声音娇俏嗰只系咪？喺屋企自己养嗰啲。 系啊， 我咧就写咗好 cool 啦。中意瞓觉啦，猫成日都瞓觉嘅，同埋咧系都干净嘅，我都觉得干净。 系咪同你瞓啊？ 准啊！ 系咪同你瞓啊？ 自己瞓嘅佢。 猫，如果你写俾你嘅感觉嘅话，呢、這个就系你伴侣嘅感觉。 伴侣， 你嘅伴侣嘅人格。系咪好似啊？ 可爱啊！ 我知啊， 啊 所以头先你话佢好中意瞓觉， 瞓咗两点都得。 我知道，所以我系咪好准？ 我明唔应该讲？ 唔系，系人都知啦。 系其中一个伴侣啫， 唔好咁讲。 咁你啱唔啱啊？ 佢而家好乖嘅， 不过唔啱啊。 你系乜嘢？ 黐人，可爱、得意、干净、黐人， 全部都唔系、啊。 系 咯、 啊， 我就系 cool。爱瞓觉同埋干净， 啱啊，系啊，三样都准嘅。Okay, 好啦，第三样老鼠， 系最憎。 老鼠嘅感觉系乜嘢啊？最憎，仲有咧，系黑人憎，最憎污糟， 杀死佢。 啊哈， 杀死佢一种感觉嚟噶。 可以噶， 唔系我想 杀 死佢， 有咩 出现？ 对唔住啊，老鼠真系谂唔到啲 positive 嘅，污糟啦。得人惊啦，同埋我感觉佢会咬人咯。我成日觉得老鼠系会咬人， 唔系我怕佢，我怕佢，好怕佢。 非常好，嗱，老鼠就系对敌人嘅人格啦， 敌人 系啦，即系你嘅敌人嘅人格，究竟或者系俾你嘅感觉嘅话，就有呢一啲啦，系咪？好啦，下一个咖啡， 哇，超中意啊！每日要嗒佢一下。 继续， 每日 要嗒嘅， 要嗒啊！ 系，使唔使早晚一杯啊？ 朝头早 OK 啦， 中意朝头早， 系 OK。 夜晚久唔久 啊？呢个就系讲你嘅性生活。 你咧？ 好香浓咯，但系我唔系经常饮咯，我系对佢有一种嘅畏惧，因为成日觉得饮完会瞓唔着咯。 你几年饮一次啊？ 咁又不至於嘅，但係我唔係成日飲，我諗一個禮拜我都飲唔到一杯。 O、okay, K， 我係好少嘅咖啡好少。 嗯，各位朋友，如果你對咖啡嘅感覺就係你對性嘅睇法， 嗱 係 咪啊？估到啦， 我最中意啦，我有乜所謂啊？ 日日都要嗒佢， 我真係日日都想嗒佢啊！ 好中意咯， 係啊，我夠壯健咯，因為 好 好啦， 我哋翻嚟繼續翻好 嗎？繼續翻嚟好，咁啊，而家咧大家都可以諗一諗嘅就係海。海俾你嘅感觉又系点样咧？翻嚟话俾我知吓。 人撞向爱，得一颗眼泪，得不到一个身份。凡人没有爱，看似低一等级，只笑叫做光棍。回音，唯有一等再等。我庆幸。明日机会来临，神迹总可以等。神明做了我，应该也制造多一位给我关心。神明做了我，这个装饰品都总有个被吸引。寻找神圣的小女神，那一晚缘分总没下文，唯有多点勇敢。始终必须接受你到我，便你到我。信彩蛋最美海，再拼命爱别人，到别人也推开。试过还是精彩，先天不足，努力地灌溉，落力灌溉，至少参加比赛。无权利要别人爱，能维护我的所爱。迟来是晚辈，出现上了岸，仿佛只得我空等。旁人坏过我，个个都。 公审都总有对象相衬，诚恳赢会是重伤，心心不忿。即使太笨，即管信任，不管满布错。 好，今日叫做我不是丘比特，三十二度气温上到湿度72%，继续翻咧好心理婆婆吓嘅 心 理婆婆。 好，海俾你嘅感觉系。 哇神秘， 嗯哼， 会死嘅。 O、okay, K， 即系如果我点 样神秘咧？ 神秘会死啊？ 点解你觉得海 系 神秘咧？海你唔觉得好神秘嘅咩？ 哦，但我唔会谂住死咯，我反而觉得会好舒服。 我都觉得，咦，我而家嚟写住舒服。 我又会中意好深好大，有一个重点，日头好靓嘅，夜晚黑掹掹嘅， 咩都睇唔到嘅， 睇唔到。 好，其实我、okay. 我可以同你差有啲相似啦，我系未知，即系 unknown 啊，即系譬如话你。去到第度咧，香港比較少見啊，即係嗰啲叫水連天，乜嘢都冇嗰啲咧，你會覺得哇，即係個地球好浩瀚啊，好暗湧啊，咁你係自由啦，我覺得海上海面好自由嘅嚇、即係冇咩界限嘅，即係唔會話行下阻住咗嘅。另外好舒服啦，咁咯， 幾好喎、啊，係、啊，我就得一樣同你哋一樣嘅啫，就係、是、舒服咯。總之佢就係俾自己一個好嘅感覺嘅、好啦，海就係自己對於人生嘅睇法。 人生 嚇、啊、都準喎、啊，係嘛？ 都準喎、啊，因為人生真係好多未知數。 诶，睇嚟我又冇乜嘢呢啲咁嘅未知数啊，或者系神秘啊，或者系朝头早会中啲。总之海俾我感觉就系舒服咯，即系我对于我自己而家嘅人生 好正向、啊， 正向 系舒服噶， 系啊，冇任何嘅一啲即系可能系话即系未知啊，或者系一啲 神秘啊、 谂法 啦 咁样， 又 觉得好自由。 不过我又 觉得会死、啊， 你觉得会死啊？ 系、 会死啊！头先 我 讲咗， 我觉得海样嘢俾唔到啲咩 negative 嘅感觉、啊。 都唔係噶，佢咪有咯， 會死噶， 唔 識游水，你喺海裏面其實好恐怖。 係啊，佢覺得夜晚黑又好得人驚啊，係 啊，夜 晚 黑 嘅海， 我 又 冇 諗， 我冇任何嘅 negative 啊嚇，咁你小心啲啦，快啲去 check 下。OK， 好，咁啊嚟緊咧，我哋跟住啦，落嚟嘅呢一個咧就又係嘅，即問即答啊嚇。 好啊， 我哋即食題。 我驚你。 好，心理婆婆，跟住而家同大家要問嘅咧就係顏色俾你嘅感覺嚇。先想一想嘅就係一啲你必須係你認識嘅人，而且係對。对你非常重要的人 ，OK？、你将呢一啲人咧，同以下咧一阵间好心理婆婆话俾你听嘅颜色咧，将佢联想埋一齐，唔好重复名称或者系颜色，因为每一个人咧只能对一个颜色作出联想。明唔明我讲乜嘢？ 明白。 好啦，如果明白嘅话咧，我哋即刻嚟开始咯吓。 好。 黄色。 黄色。 个人名或者联想啊？ 系啊，你自己联想嘅。 黄色。 呢啲必须系你认识嘅人。同埋對你好重要嘅人，咁你一諗起黃色，你會諗起邊一個呢、你可以唔講出聲嘅。 我唔講。 係啊，我都估到。 你估到我講邊個？係 一個咩人嚟㗎？可唔可以形容啊？ 女人。 係一個女人。 女人。 啊嚇。唔係你而家個女朋友，不是。 不是。 O、okay, K。 因為黃色俾我感覺咧係一個芒果，好健康，好好，即係又想。係 一個情人。 係啊。 係一個情人嚟嘅。哦，係咪就 Goodbye Girl 嗰、那個你点唱俾佢听嗰、那个？ 嗰个已经 嗰、那个系初嗰、那个初恋情人。好 ，Michael， 我系咪讲埋个人出嚟啊？ 你如果系大家都识、 我谂起我 妈妈，谂起你妈妈。 因为黄色，我谂起面色唔系几好啊。咁因为佢 丰富面，呢个联想好得意。 系啊。 咁黃色係代表即係面黃黃啊嘛，皮黃骨瘦啊嘛，有所謂。咁所以我諗起我媽媽，因為佢近呢幾年都係好似都係麻麻地，身體唔係咁好。咁所以我諗起我媽媽。 好， okay, 好 問候Auntie 啊嚇，黃色咧代表住如果你答嘅嗰個人係咧永遠唔會忘記嘅人。 我永遠唔會忘記。 你永遠唔會忘記嘅人， 都啱嘅。 如果係會嘅，你就唔會再諗起佢咧。而家，係、咪？好啦，第二個顏色。橙色， 橙色，哇，又系好阳光 嘅。好，请尽量谂一啲咧，就系认识嘅，同埋对你嚟讲好重要嘅人。吓、出现过嘅就唔好再谂啦。吓、 当然啦， 系啦，橙色、好， 谂到。 马小强， 一个 又系我哋唔识噶， 识，但我唔讲俾你听，我想完晒先讲翻俾你听。 而家讲啦，因为我哋即问即答 啊 嘛。 啊， 多谢。 我真系谂起嚟， 系啊 、因为我觉得又太阳啦，好 energetic 啦， 系啦，好有活力 啦， 冇呢样嘢，冇呢啲冇，收法 自己加翻啲落去， 系啊，我真系谂起嚟。 好 ，Michael， 其实我谂唔到 啊，谂唔到啊，咦，可能都有啲玄机。 朋友圈冇啊， 冇啊。认识嘅，你觉得好重要嘅人， 因为你好重要呢，好重要呢个字咧。 我真係得屋企人嘅，我覺得喺我認、哦、即係我自己嗰、那個。 哦，嗱、哦， 原、哦、 嗱有玄機嘅，非常好。嗱，因為其實橙色係代表乜嘢咧？你當佢係真正朋友嘅嗰個人、 哦， 你就會同佢聯想誒、橙色啦。佢冇朋友嘅。 嗯 即系佢可能佢心目中里面嘅话，其实重要嘅嘢唔系唔包括朋友咯，所以佢冇佢谂唔到咯。好啦，第三个颜色红色， 红色， 嗯， 好火辣辣， 系啦，好 hot，hot，hot，hot， 好彩我出咗啫。如果你话摆喺其他啲颜色嗰度，我真系同你死过。好，请讲红色。 我太太， 你太太，哇，好。紅色揀定咗啦嘛， 一樣 係 啊， 伴侶 都係伴侶、 嗯， 真正心愛嘅人。 哇！ 哇！聽到好開心啫、嗯。 你揀邊個啊，婆婆？ 我係誒， 唔方便講。 誒、一個前度嚟 嘅。好啦，唔緊要，冇問題。 白色， 白色 係啦，白色。 你介唔介意？你講埋仲有啲咩色㗎？可唔可以？ 同埋綠色， 綠色 係啦，白色 同埋綠色啫。分配一下， 好， 唔好意思， 嗯。仲有兩個顏色啫，一個白色，一個綠色，你都可以一次過話俾我聽嘅。好 ，Michael 有諗到未？哇！大家咁拗曬頭喎、啊， 我諗到 好認真喎、啊，大家都 諗到，但係係一個以前嘅一位神父得唔得噶？ 得可以，係啊， 應該話唔係一位，係、啊、以前嘅教過我嘅神 所有神父， 所有神父，因為喺我眼中佢哋好 pure 啦，同埋係好好咯，同埋有一種、啊、好似即係你同誒聖靈一種，好似講好宗教， 哇，非常好， 一種一種 富婆啊， 係 啊， 係 啊，好靚 嘅，係啊。 我谂起我爸爸 啊吓 走咗爸爸。 O、okay, K、嗯、好白色嘅就系代表你嘅 soul mate。 哦 ，O K 系啊，你喺灵性上面，即系你觉得同佢可以好合一嘅灵、 嗯、 性合一嘅一个人。 都准喎、 啊。系啊，准啊，嗯、準白色、嗯、你系你爸爸系咪 ？O K 做咩事唔出声啊？ 唔 系突然之间系啊，沉入咗喺呢个回忆当中。 我同佢有几多相似嘅地方、 嗯？ 有啲系几似， 即系有啲心灵契合嘅人咧， 系、 啊、就将我谂起白色啦、啊啊。最后尾一个颜色绿色， 嗯、我谂起我妈妈啦。 O、okay, K， 我谂起我啲仔女， 你啲仔女， 好似有啲盆栽啱啱生出嚟咁样、 哦， 绿色啊嘛， 啱 谂起啲下一代。 啊吓 ，O K， 好啦、绿色就系终身难忘嘅人。 嗯， 咦，同头先嗰个有咩分别啊？ 永远不会忘记咯、忘记同埋终身难忘咯， 嗯， 有啲相似嘅， 有啲相似， 系啊，但系亦都系黄色同埋绿色嘅，其实系有少少呢啲，总之你好难忘记嘅人啦、 嗯。 好 特别、啊，今日呢、這个 呢、這个准唔准啊？ 会令你反思好多嘢， 系咪、 啊？ 因为如果你唔问嘅话，你系唔会谂嘅， 系啊系啊， 系嘛、 啊啊？ 你身边有啲咩人咧、啊啊，或者啲咩嘢对于你嚟讲嘅话系重要 的？同埋有一点就系、是、写。将个名写落呢张纸嗰个咧，嗰个人真系好重要。 啊， 嗯、 不过我都好多谢你嘅吓、嗯，你橙色嗰个哥真系揾咗我，好彩唔系红色。如果唔系嘅话，我惊我听日翻唔到你。 太忐忑啦。 唔系，因为最近你真系俾我好惨嘅感觉。 Very good 啊，好惨啊 ，Very good， 好 惨 啊。我拎住。 多谢。 好啦，咁啊，每次收你参与，大家都可以一齐参与嘅。好啦，快到中十二点钟噶啦，咁一阵仲有嘅系咪 啊？ 仲有半小时嘅心理测验，唔同嘅心理测验。所以大家继续拎住支笔，攞住张纸咧，可以一齐参与我哋十二点后嘅心理测验啦。同埋今日片段人间由好心理婆婆咧带嚟嘅。 嗯，冇错啦，系我写嘅。 十二点新闻， 你俾十一嘅优势下，被对手连取四分，最终以14-15落败。张小伦赛后话，同对手碰撞后，感觉有啲头晕同呼吸不太畅顺，分散咗集中力，加上器材出现一啲问题，令比赛唔太顺利。他认为如果今日发挥正常，应该可以赢出赛事。他说难得登上奥运的舞台，一定会尽力拼尽，现时会集中准备稍后进行的团体赛。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普遍晴朗，风势轻微，但沿岸亦有骤雨。正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强烈带风暴烟花已经在浙江北部沿岸登陆。正午12点，烟花集结在上海西南偏南，大约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缓慢移动，横过华东内陆并逐渐减弱。 预测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亦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490点，跌813点，成交金额128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3点，跌7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3点，跌3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5.2跌35.8，美团251.8跌21.4，阿里巴巴195.4跌9.8，盈富基金27.06跌8毫，港交所504.17跌17蚊，小米集团25.8跌5.5毫，药明生物118.6跌11.1，比亚迪股份223.8跌3.4，吉利汽车23.9升2毫，碧桂园服务60.9跌10.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72，英镑10.685，瑞士法郎8.459，澳元是5.71，加元6.177，新西兰元5.412，欧元是9.1545，每百日元对港元7.0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3.443。日经平均指数报27,859点，升311点。港金现价报16,740元，升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44美元，卖出1,807.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仲系挤塞，龙尾喺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噶。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和斜村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沙田嘅污水处理厂。咁另外，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上桥位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交通回复正常。秀茂坪道嘅去顺天村方向啦，近住宝达村嘅交通意外嘅坏车啊，都系拖走咗。咁而家秀茂坪道去顺天村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佛光街桥底。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河东夫人纪念堂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喺蒲飞路。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喺九龙七行道北去尖沙咀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喺新界元朗嘅安乐路去朗屏方向，近住元朗东堤街一段咧就挤塞，龙尾喺新元朗中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江乐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顺利村道顺利村公园仔秀茂坪。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港台电视31，节目新阵势。 每晚九点半，东奥盛事共融体。奥运开幕第二日，主持人伍家谦、林定勤、张全华，每天速递赛事精华，场内场外重点资讯，一一为你送上。 加上手语同步传译，让体育面前人人平等。 奥运七月，后手就位 ，Get Set Go。 港台电视三十一。 知识哇，健威而家好方便啊！我哋用开嘅通讯软件咧，可以喺四个装置里边咧同步去开启啊！无论喺 desktop 啦、notebook 啦，又或者系公司电脑咧，都可以开住。 哇！咁你要记得边部机 lock in 咗，边部机冇 lock out 喎。 吓？点解啊？ 喂，如果唔系，你啲老板、老公、屋企人咪睇到晒你啲信息咯。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Hello， 我健威，知识会社。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啊，唔该，请问你有冇脱毛膏买啊？ 哎，毛毛虫，你买脱毛膏做咩啊？ 嗯，我系一条成身都有毛嘅毛毛虫，我想搽啲脱毛膏脱咗啲毛佢。 吓，毛毛虫要脱毛，点解啊？ 原因系我最近中意咗有一条蚯蚓，我惊佢嫌我周身都系毛唔中意我啊。 系啊，毛毛虫又系要接受自己噶嘛？你听下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早10点嘅风骚快活人啦、 啊。风骚快活人有咩特别啊？ 佢哋三个主持人 Sarah、李丽蕊生得鬼死咁矮，小强鬼死咁丑样，梁继忠又鬼死咁老，佢哋都冇嫌弃自己，大家又咁中意佢哋。你不过一条毛毛虫啫，使乜咁自卑啫？ 啊，又系、啊，好嘢！我系一条毛毛虫，电发电发，毛虫都要电发电发。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心理测验时间。 好啦，听完晒新闻啦、财经啦、交通消息，翻翻嚟我哋心理测验咧，32度气温啊，相对湿度71%。啊，好心理婆婆， 我吹紧喇叭， 你啵啵要咩啊？ 啵啵，有啲香味影响到我啊！ 因为你好心理婆婆搽咗啲咧 lotion 啊， 系啊， 好舒服，好舒服， 出嚟 lotion 要搽 lotion 噶啦， 冇错啦，出嚟 lotion 梗系搽 lotion 啦， 冇错啦。好，咁喺呢个时候嘅话咧，我就想问一下大家一样嘢嘅，我有几个心理测验吓。你会中意想听一个嘅就系同友人见面嘅时候，即系同朋友见面嘅时候，想传达嘅第一个嘅系乜嘢啊？ 呢个好啊， 系呢个好啊，诶就呢个啦， 唔介意啊嘛，梁同学， 我介意， 梁同学冇乜所谓嘅， 我冇所谓，我系顺德人嚟， 系啊， 知道啦， 嚟 啦 噃， 好 嗱，同朋友见面嘅时候嘅话，你想第一个传达俾对方嘅系啲乜嘢嘅消息咧？好啦，咁啊 A。可怕的事件，一见到我就喂，我讲啲嘢俾你听， 好多人惊， 好多人惊，我头先见到马小强啊， 真系好多人好消息嚟， 真系好惊， 好嘈啊， 可怕嘅消息吓。好啦 ，B 就系开心嘅事件，就喂喂喂，我讲啲嘢俾你听啊，我好开心啊，今日喺楼梯度撞唔到马小强， 都系关佢事，都系关佢事， 系真系有几开心啊，我听到都开心啊。 C 被拜托的事，系啦，即系人哋拜托你有某啲嘢， 话翻俾佢听，我做咗啦， 系啊，冇错啦，使唔使我举例啊？ 举例啊，你四个都有我个名嘅，我话你叻，我自己曲自己个头，我三 啊，第三个嘅就系话，喂，唔该晒你，唔该晒你啊，喂，帮我铲除咗马小强。 都系关马小强事， 都系关 我系做一个俾埋你， 系三个啫。 得三個， 得三個啫。 我揀 C， 我揀 B。你係揀 C 嘅，被拜託嘅事係咪？你係 B， 開心事。 好開心事。咁而我咧，我都係揀 C 嘅，被拜託嘅事啊嚇。好，立即我哋今日咧，我哋就唔好拖延啲時間。 好， 即刻講答案。 同大家要講嘅時間係乜嘢啦？咁啊，究竟喺屋企嗰度聽緊嘅朋友，佢哋又揀啲乜嘢咧？好，首先第一個嘅就係從 你见到朋友想即刻同佢讲啲乜嘢嘅，就係话当你遇到危机嘅时候，你嘅应对方法系点样嘅、你觉得你自己系点㗎？ 我觉得我有办法处理危机、我系一个几 根本自己 你本身就系危机嘛，系啊，你一行入呢个电 话 ，My name is crisis， 就会令到大家有危机啊，佢系危机产生者嚟噶。 我已经成立咗个危机处理组啦， 咁我应该有一个危机关注组去关注你。 okay, 好， 咁啊 ，Michael 咧，你觉得自己咧？ 再讲一次个答个问题。 对于危机嘅处理嘅话，你觉得你自己系点样嘅态度噶？ 时好时坏 啊、时好时坏、okay, 好好啦，咁而家系揀可怕嘅事件嘅咧，咁就系我哋冇人揀喎， 冇啊。 好啦，如果你揀 A 嘅，就系遇到危急嘅时候咧，系十分活跃嘅即时反应型嚟嘅。当你遇到危机咧，你会觉得哇，今次大件事啦，就会马上反应嘅类型啊吓，唔、可以静落嚟啊，觉得咧必须要有所行动，而且觉得咧就系我唔揾个人讲嘅话，我一定觉得唔痛快嘅。喺、你遭遇嘅困境或者系逆境嘅时候咧，会有戏剧性嘅充斥感，有住十分活跃嘅一面，但系亦都可能咧会变成大惊小怪，将、周围嘅人咧都拉落水嘅小题大做嘅人嚟， 即系好神经质嘅，少少事嗌晒救命啊， 系啦， 都有嘅， 就将所有嘅人拉晒落水。 其实佢想吸引你嘅注意力嘅啫， 吸引眼球嘅系咪？好啦，咁如果你系拣 B， 讲 开心嘅事嘅就系你啦。当你面对一啲危机嘅时候嘅话咧，就系觉得一定会冇事嘅。 真系， 系一个乐观主义者， 小事一遭， 系啦，冇错。小菜一碟，并不会怎么慌张啊，认为咧总会有办法可以解决，而且可以悠然面对。喺陷入困境又或者系逆境嘅时候咧，系唔会消沉嘅。时常咧能够保持咧就系呢个积极嘅态度，但系有时咧就系尽早处理咧就唔会闹大嘅事啦。好可能咧会因为你嘅置之不理，哇都好准啊， 而 上到严重嘅后果， 都仲觉得冇事， 或者造成周围人嘅麻烦。 因为冇事嘅， 甚至乎会让自己陷入危机啊！ 喂，呢个真系准， 呢个真系准， 通盘我都觉得准。 即系本来咧好嘅，即系呢种嘅态度，冷静 系好 嘅。但系当你冷静到明明个水都浸到嚟只眼眉啦，你仲觉得唔死得嘅，唔死得嘅。 你有一样嘢，我觉得真系最准咧，就系逆境波。我觉得我处即系喺逆境嘅时候处理啲问题真系几好。 系啦，你冇脱离过逆境系咪先？你从来都逆境。 系啊，你打亲佢都系逆境波噶啦。 你婆婆啊？ 系啊，点啊？咩事啊？ 佢叫你改过出去，一定 系 C 系咪？C 系乜嘢？好啦，如果大家系拣 C 嘅话咧，即系我同阿 Michael 都系你会喺危机时候嘅话咧，冷静面对嘅人喺发生问题嘅时候，你会按部就班咁样去思考，究竟应该做啲乜嘢先咧，系能够冷静咁应对嘅。喺身处困境或者系逆境嘅时候，系唔会受到情绪干扰，只会做应该做嘅事，会因为无法体谅他人而做出冷酷嘅决定啊吓，又或者因为咧无法掌握情绪，导致压力累积，使到身体出现不适嘅状况，准啊！ 准啊， 好嘅， 我都觉得准啊， 系啊，准啊，准啊， 逆境难免会出现嘅， 咁 我相信咧，大家一定要谂下点样去对付逆境啦，同埋将佢嘅化险为夷啊， 正。 送俾你有郑安琪离不开，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12:18，欢迎我哋继续每日心理测验， 仲有啊，带你去食嘢咧，好唔好啊？ 好， 正啊， 饱饱开心啲。 我的思绪里。不去说过的一切，已不再，不再是我们所爱。刹那说穿了，全无意外。你口中藏住成长。成长必经的惆怅，大概是我们纷扰中最多的进账。季节交替未更改，但冷暖不止。色记载。 别要学会想这一口刺骨的暖意。 我们离不开12:22。 八点后 问他什么事啊？ 东京奥运终于正式开始了。大家怎样可以找到奥运的资讯啊？ 我找白元浩就可以了。 白元浩， 白元浩， 为什么呢？ 白元浩东京奥运知多点。 逢星期几就得听啊？逢星期一至星期五， 每朝6:00-10:00， 香港电台第二台。 这个夏天享受阳光，要有晨光。 心理测验时间， 好啦，好心理婆婆咧，今日要去到最后尾嘅呢一题、心理测验，就带大家去拉面店啦。 哇，中意食拉面， 好中意食， 好中意 食乜嘢味啊？ 我中意食牛肉。 哦，牛肉啊？嗯，诶，拉面店食牛肉咁样会？ 系啊，有噶、 哦，有嘅咩、 啊？ 牛肉拉面 啊，有蛋 啊， 系啊。 哦，多数食叉烧噶嘛， 叉烧或者猪软骨都好。 系咯、又或者就系、其实系拣汤噶嘛， 系 咪味增汤、啊？ 不过人哋话中意食嗰啲辣嘢，嗰啲有啲叫咩地狱式拉面，即系好辣嗰啲咧。 其实食嚟做乜嘢咧？其实 系 咯，冇晒啲味。 我就食唔到嗰啲。 食一扎姜。食一扎辣椒算咯。 OK， 好啦，嚟到拉面店嘅时候咧，好开心，因为你个老板咧谂住咧再请你食多啲嘢嘅，即系除咗拉面之外嘅话咧，有四样嘢俾你拣啊。 好， 佢请啊， 佢请，唔收钱。咁你会嘅拣乜嘢咧 ？A 炸鸡 ，B 饺子 ，C 炒饭 ，D B 酒。四样都想拣啊！ 我 想 拣炸鸡，我 净 系想拣炸鸡。 炸鸡好难拣啊，嗬！我是 我要食饺子， 我徘徊在炒饭和在 边。但你已经有拉面 了，你的拉面咪好饱咯？ 你食咩炒饭啫？ 系 唔想叫。 你不觉得拉面店的炒饭是好好吃的咩？ 嗯， 唔多噶， 唔系因为那碗拉面已经好满足我了。 OK， 咁你拣乜嘢？ 我要饺子。 哦，你要饺子， 我要炸鸡、 哦， 好的好啦。咁 阿婆婆你要乜嘢啊？ 我是摆 B 酒。 佢 A B C 搞晒 啊 ！B 酒系啦， 我唔似你、啊。 我哋又讲下嗱，如果咧就系好似阿 Michael 咁样，你拣炸鸡嘅话咧，其实系测乜嘢咧？异性对你嘅第一个印象。 哦，佢成只炸鸡 就好爽朗同埋率直嘅。佢第一个印象嘅话咧，往往会觉得你有呢种感觉嘅、有啲乜嘢咧，你就会讲嘅，讲出嚟嘅说话嘅话咧，有啲唔顾其他人嘅感受。 嗱，阿李婆婆。 第一，如果你讲炸鸡咧，我觉得真系又淋淋又污糟邋遢喎。 系嘛？ 睇下炸得好唔好嘅啫。 系啊， 同埋 咪又淋淋。 甚至乎要小心啲，因为咧你讲嘅说话好可能会对他人造成一啲伤害。 听到未啊？ 因为直肠直肚啊，所以异性咧都唔会刻意咧去猜测佢心里面嘅想法。嗯、 就嬲咗我、 有少少难相处嘅关键嚟嘅，建议可以喺讲热说话多之前嘅话咧，谂谂。系啦，停一停，谂一谂， 好， 让人觉得咧又更加体贴吓。 知道。 好啦，到你啦， 饺 子 啊，小弟拣饺子。 往往俾人有一种嘅就开朗乐观、活力充沛、思想正面嘅你咧，下意识系会避免同别人有冲突噶。不过呢一种性格喺感情上面咧，咁啊，尤其系咧就一段关系出现之后咧，你亦都有可能唔愿意正面去解决噶噃。你其实有少少逃避嘅性格噶，我觉得你，导致咧每段关系咧都会维持唔耐嘅，所以亦都好可能呢个系致命嘅缺点，产生咧对异性咧就系产生唔想深交嘅想法，即系啲人就话食完饭之后就飞你噶啦。建议可以喺面对解决或者系沟通上面咧用多啲心思，令到人咧就系想同你咧深入咁样去成为朋友。 听唔听到啊？饭都未食完走啦。 明白。我食错间饺啫。 仲有啦，如果系我系拣呢啲个 D。啤酒噶吓，咁啊就系会制造气氛嘅社交能手，不管系碰上任何人都可以轻松咁谈笑风生，而且喺呢个咁嘅环境之下，看来魅力十足，轻易咧就受到大家嘅欢迎，亦都系容易俾人哋有一种感觉，觉得好似穿花蝴蝶咁样啊！亦都因为咁样咧，就唔喜欢俾他人同埋自己产生束缚感，需要个人空间嘅异性咧，好容易会被我咧系吸引嘅。 阿婆婆，你冇讲炒饭？ 我系跳咗嘅，咁啊而家就补翻啦吓。如果咧，因为我哋冇人拣啦，咁所以我哋又拣咗我哋自己嗰啲先啦。咁如果咧你系拣炒饭嘅话咧，系一种安心可靠嘅感觉，亦都系一个好好嘅聆听者，系属于越相处就会越发现呢个优点嘅性格，亦都会让异性感觉咧同你相处嘅时候好安心，值得交心嘅对象啊，容易让人日久生情噶。 其实我拣错咗，我 系 炒饭。 你剛才猛在低我就是说我是应该是在一个。 记错了。 炒饭和啤酒中间。 你又面就是炒饭一粒粒。 吃了什么拉面就已经不吃炒饭了。 你讲这个头洗乜拎。 你 rewind 回你自己听我讲。举 手不回的。 我 说 又不熟又不认的。 瞬间对望打算满天花火。而脉搏上。速跳动，惊喜交织般散播。是你吗？是爱吗？这感觉难说个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神让我上最不可解的一课？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次浪都怕惹起风波，逃避你暗中跳动，忐忑交织的痛觉。是你吗？是爱吗？怎考究才察觉清楚？或错吗？像雾里探路，为何连害怕错过都担心将出错？未预计这一秒会。这么震撼我，未了解怎经过，未定义的冲击让我心跳一日似震动过，未了解怎识破，幸运亦感失措，恐怕想太多，若是纯属爱可有对或错。 今天继续第二期的心跳感觉啊，12:29:33啦，哇，好热啊，所以你湿度70%嘅。听紧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人。提醒你酷热天气警告生效，我哋先听咧12:30新闻嘅财经消息，翻嚟继续片段人间。 眼似想世界只得你共我。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廉署落案起诉戴耀廷、叶剑清同石守正涉嫌在2016年立法会换届选举非法招致选举开支。控罪指三人并非候选人或任何候选人的选举开支代理人，在两份报章刊登广告，招致选举开支合共超过250,000。三人星期五在东区裁判法院应讯，以待案件转介区域法院答辩。廉署早前接获投诉，指有人涉嫌违反选举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而展开调查。三名被告同样被控四项在选举中作出招致选举开支的非法行为罪名。控罪指戴耀廷、叶剑清同石守正并非候选人或任何候选人的选举开支代理人，在2016年9月4日举行的立法会换届选举作出非法行为，透过鸡蛋同盟有限公司招致选举开支共253,000元，在明报和苹果日报刊登六个广告。十二港人之一的青年黄林福，前年和去年分别在本港涉嫌纵火和妨碍司法公正等罪的案件，今日在区域法院判处入教导所。法官判刑时说，纵火和管有汽油弹性质严重，但考虑到被告在本港和内地已经被羁押一年以上，亦承认控罪并向警方披露案件细节，认为判处入教导所是合适刑罚。东京奥运消息，香港羽毛球混双组合邓俊文和谢影雪在最后一场分组赛取得出线资格。剑击方面，男子花剑个人赛项目，港队的张小麟在64强出局。港队代表奥斯卡在奥运三项铁人项目以第33名完成，创香港历来最佳成绩。港股一度急跌超过800点，监管忧虑拖累科网和教育股急挫。恒生指数中午收报26,527点，跌794点，成交额近1300亿。工信部启动互联网行业专项整治行动，科技指数失守6900点水平，跌超过半成。腾讯失守500元，网易、京东健康都跌一成以上。内地进一步监管校外培训教育，多只教育股急挫超过三成。天气方面，本港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亦有骤雨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仍然酷热，亦有几阵骤雨。本周中后期骤雨逐渐增多，有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527点，跌794点，成交金额129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473点，跌7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53点，跌37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96.4，跌34.6；美团252.2，跌21元；阿里巴巴195.5，跌9.5；盈富基金27.08，跌7.8；港交所504.5，跌16.5。小米集团25.95，跌4毫；药明生物118.9，跌10.8；比亚迪股份 224元，跌咗3.2。吉利汽车23.9，升2毫。碧桂园61元，跌10.4。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772，日元110.37，瑞士法郎0.919，加元1.258，人民幣6.485，英磅對美元1.375，歐元對美元1.178，澳元對美元0.735，新西蘭元對美元0.697。日經平均指數報27,857點。升309點，港金現價報16,740元，升1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05.54美元，賣出1,806.05美元。香港電台經濟行情報道完畢。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Radio 2， 紧急集合，紧急集合。 晚晚睇国剧830，号手就位。 各线道单元进入阵地，各线道单元进入阵地。 由李路担任总导演，李易峰、陈星旭、张馨予领衔主演中国第一部火箭军军旅题材电视剧 《号手就位》， 向前冲！ 晚晚睇国剧830， 港台电视31，《号手就位》。 水火无情，人间有情。 香港电台与河南朋友同在， 河南加油，郑州挺住。 香港电台与你并肩。 携手同行。 过去两年，香港面对严峻挑战。事实证明，在中央支持下，香港经得起考验。香港人齐心抗疫。现在是砥砺前行、重新出发的时候。2021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www.policyaddress.gov.hk。 爸爸爸爸，如无空日照耀，你又怎么了？ 哦，如果个太阳唔照我哋呢，你一定会觉得好惊奇啦。咁只要开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听每朝早10点到1点嘅《风骚快活人》，无论有太阳冇太阳，都系一样咁开心噶。嗱，一路听就一路亲亲爹哋咯噃，要热烈地亲亲爹哋，宝宝，现在就亲亲爹哋，你识唔识爹哋啊？现在就。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方伦。我叫 Anna， 今年32岁，结咗婚6年。当时喺青海旅行嘅时候认识我丈夫 Alex 嘅。我做广告嘅，而佢系一个摄影师。回想起以前，我哋一齐上山下海，走遍天南地北，不知几咁潇洒。唔知系咪个天想我哋停落嚟咧，安排咗一个人意外嘅礼物，就系我嘅大女天恩。之后我哋结婚 ，settle down。俾心机做嘢，赚钱养家，搬咗一间大啲嘅屋，等大家可以有多啲空间。唔理翻工嘅路途遥远，搬咗入去西贡一个全新有管理嘅独立屋苑，租咗一间2楼连3楼嘅复式单位。附近仲未有太多人入伙，所以环境都好幽静，好舒服。我哋唔想破坏周围咁靓嘅环境，采取一个简约嘅装修。下午嘅时候，阳光透过薄薄嘅窗纱晒入屋，全屋非常之光明， 明亮。本来谂住一家三口幸福美满，点知人算不如天算。喺旧年圣诞，我个妹带咗天恩去佢屋企度 sleep over， 剩翻我同 Alex 两个，饮咗三支酒，就多咗个细路天晴。做爹哋妈咪嘅应该都好清楚，每个小朋友都有独特嘅个性。姐姐细个嘅时候好易抽噶，饮完奶就会瞓，瞓醒就自己玩，好少扭计。相反，细佬就好黐身，成日扭人抱，几经辛苦瞓着咗，只要一放落床仔佢就醒了，每次都系个挑战。喺极度睡眠不足嘅情况之下，我变成咗一个脾气暴躁嘅大熊猫，喜怒无常。成日因为一啲小事而悲从中来，连自己都讨厌自己。 老婆翻嚟啦，翻嚟啦，做咩啊？又边个激亲我老婆呢？ 你咯，仲有边个啊？冇口齿。 做咩啫？我话咗啲碟等我洗，你就唔好搞啦。诶，摆低摆低摆低，等我嚟，等我嚟，等我嚟，摆低啦。 等你嚟，啲碗放咗喺度两日啦，你见唔见到啊？惹到啲蚁，成个星盘都系啊，好核突咯。 系，仲核突过我。OK OK， 我唔啱，唔好猛，唔好嬲。嗱，啲碟咧等我洗，你入房黑一阵，好唔好？你想食啲咩啊？我叫外卖。嗱，嚟到咧叫醒你食，好唔好？ 我唔食外卖啊！而家入房瞓咗，半夜醒咗，我又瞓唔翻，一阵间又要起身喂奶。我成日都唔够瞓，我好攰啊！你知唔知啫？ 我知我知我知。咁唔入房瞓喺梳化挨下好唔好？ 嗯。 啊，我睇下雪柜仲有啲咩，我煮俾你食啦，好唔好？唔食外卖好唔好？ 好啦，又好。 点啊？有冇舒服啲啊？今日。 哎呀，你啊，一阵间入房换衫嘅时候啊，唔好咁大声嘈醒天晴啊！ 得啦得啦，咁我睇下天恩先，你唞下啦。 老公， 做咩啊？做咩？ 过嚟。 做咩啫？噶有咩睇啊？ 你睇下对面， 对面边度有？哇！咦，唔系、啊，有人搬咗入嚟咯，似乎。 哇！ 哇！佢哋咁样系咪唔系几好咧？嗬？ 你估佢哋睇唔睇到我哋啊？嗱， 咁我哋使唔使熄咗我哋眼灯啊？ 都好，费事俾佢哋见到啦。 系啦，嗬。哇！佢哋做啲咁嘢，佢唔装窗帘嘅。 嘿。有啲人鍾意俾人睇㗎嘛。 係咩？ 你估佢哋係咪？哇。 哇。咦，那个女仔都几好身材喎、啊。好柔软喎睇落去。 咦、个男嘅都好大力喎、 啊。係囉。哇咁都得。 究竟住喺对面嘅嗰对男女係几时搬入嚟嘅已经无从稽考。我只是相信他们是一对赤裸裸坦荡荡的情侣，非常愿意跟其他人分享他们生活的点滴。他们装的是一些纱窗帘，落不落都是一样的。我和 Alex 都有讨论过是不是应该过去告诉他们知道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最后我们都没这样做。一来怕人家说自己多事，二来用一种摇他的方法窥探其他人的生活，有一种醉酒中的乐趣。特别是这一对情侣，激情、青春、享受生活，我开始很羡慕他们。在他们的身上仿佛见到以往和 Alex 初初相识时候的浪漫，可惜已经被生活所夺去。我们之间的爱亦都会摊分给两个仔女。对上那次亲热已经是天晴出世之前，之后我只是感到无时无刻的疲倦和忙碌。多谢这一对情侣，令到我和 Alex 之间很多的话题都改变了。 点啊点啊，他两个是不是分了？ 是啊。哇，你看看对面做乜咁多人嘅？ 哦，人家搞 housewarming 嘛。 是啊。 成屋都是人，好像很热闹。 是啊。喂，老公啊，我哋都好似好耐冇试过开 party 啦，或者请一啲朋友翻嚟玩咁咯，好耐冇试。 咁你中意嘅咪今个 weekend 咯，叫啲朋友嚟烧嘢食咯，好冇？ 哎呀，谂谂下都系唔好啦、哦。你记唔记得上次啊？天恩生日咧，咪开 party 嘅。 我哋班朋友啊，加埋啲仔女啊，全屋都系细路，个震撼场面几恐怖啊！阿强个仔啊，仲喺我哋张床度赖尿。 系啊，一阵味换我张床都使成万蚊啊！咩啊咩啊咩啊！ 佢哋又嚟啦！哇，咁都得啊！啲朋友喺外边度开紧 party， 哇！ 边处啊？你睇紧边度啊？房冇啊？ 今次喺厨房啊！ 哇！ 爹哋， 哎，天恩翻嚟啦！ 快啲洗手换衫，乖啦乖啦，好。嗱，爹哋，快啲帮手啊，攞啲餸入厨房啊，我哋睇下天晴。 好啊，好啊，诶，咪得唔得？得唔得？我开紧 Zoom meeting 啊。 喂，你唔系不嬲都喺书房度开嘅咩？你几时改咗喺 sofa 呢度开噶？吓、 啊？哎呀，咩事啊你啊，天恩啊，喂，你入房先，因为爹哋同你玩，冇搞我住啦、啊，你入先，入先。 我一个人啊，带住个三岁嘅去 play group， 我仲要去超级市场大包细包咁样翻到嚟嘅话，你又唔肯帮手，仲俾我发现你坐喺 sofa 嗰度扮开 Zoom meeting， 你冇搞错啊？ 你唔好咁，你做咩话我扮开咧？我真系开紧会，咩发咁大脾气做乜嘢先？ 你话你自己开紧会，咁呢个望远镜边度嚟噶？ 我唔知边个摆喺度噶，我唔知望远镜边个摆。 我知道、啊、你系咪嫌我生完细路之后身材走晒样啊？唔及得对面嗰个咁好啊嘛，系咪啊？ 哎、你讲乜嘢啊？ 你唔开心系因为我成日都话头痛啊嘛，又成日话句拒绝你嘛，系唔系啊？ 咁你系啊嘛，少少咯，咁系好耐都冇啊嘛，你系咪先？ 咁好啊，而家嚟啊，我 ready 噶啦。 咩先？你讲紧咩先？ 拉窗帘先讲。自此，我哋都尽量唔俾对方发现自己嘅偷窥活动。随住时间过去，慢慢会失去偷睇邻居嘅兴趣。但我承认，对佢哋仿如神星眷侣嘅生活，偶然都会感到好奇。例如喺半夜喂天晴嘅时候，我都会用望远镜偷偷咁睇下佢哋间屋，哪怕是最近佢哋换咗啲乜嘢 cushion， 又或者插咗盆咩花。有时我会照板煮碗在花墟那里买些花回来插，试图偷取他们的生活模式来满足自己。我搞不清楚这些行为是不是来自女人之间的无谓比较。我不敢跟 Alex 讲的太多，因为我怕他会觉得我不能自拔而看不起我。直至有一次，每年的圣诞我们都有个传统，就是一家四口会去我妹妹家里开 Christmas party， 跟住就会给天恩在那里 sleep over， 大人就可以尽情开心一下。今年因为感冒，我不想传染给所有人，逼住就要自己一个人留在家里。其实我已经很久没试过一个人独留家中享受这一份宁静。我为自己开了一支红酒，浸了一个泡泡浴，关晒屋企所有嘅灯，只系剩低圣诞树上面嘅灯饰，小灯泡一闪一闪，系久违咗一个人嘅浪漫。我斟咗杯酒，坐喺 sofa， 啱啱见到对面亦都正喺度开紧 party， 一大堆朋友又食嘢又饮嘢又跳舞。女主人着住一件银色嘅 party dress， 扎咗一个高髻。在客厅那里很忙碌地招呼每一个客人。男主人穿着一件黑色的高冷的冷衫，在厨房那里忙着开酒。然后我见到有一个穿着红色低胸衫的女人入了厨房，然后他们两个 蛤？你话见到个男主人，同个低胸女人， 啊、 喂，你会唔会饮醉酒睇错啊？ 我发誓啊，点会啊？我未开始饮噶，我亦都唔系眼花。个男人啊，同个 friend 啊，喺个厨房度搞搞震啊，几惨啊！个女主人啊，懵成成咁喺个厅嗰度招呼啲客人啊，一啲都唔知道，好惨啊！老公， 咁又点啫？你其实都唔识人，又唔知人发生咩事，咁你睇到咁又可以点？咁可以点？ 我谂办法。 讲俾个女人知啦，即系例如 你点同佢讲啊？我用望远镜咧偷睇到你个老公咧同人喺厨房搞咁样啊！你用望远镜望人，你知唔知犯法噶？你有咩证据啫？你偷睇人，你话俾人听啊！罪加一等啊！你千祈唔好出声添啊！阿 Ann 啊，唔好多管闲事，人哋嘅事由人啦，好唔好？ 嗰次之后，我就冇再同 Alex 讲过有关于邻居嘅事，虽然。Alice 的说话亦都好有道理，我都禁不住想证明嗰一晚喺 Christmas party 嗰度见到嗰个画面唔系我眼花，深深不忿知道呢一个背叛嘅事实，但系唔可以同任何人讲，因为呢一个原因，更加令我忍唔住增加偷睇嘅次数，佢哋嘅一举一动更加喺我掌握之中。我发觉喺嗰次 party 之后，男人翻屋企嘅时间越嚟越夜。女人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间越来越多，直至有一晚两个人大吵大闹，男人没有再回家。一个月后，有日我去超级市场买完东西回家，见到有一架搬运公司的大货车泊在门口，见到住在对面的女人坐在楼梯口，手里面拿着一件黑色的冷衫在那里哭。你没事吗？你是不是不舒服啊？ 我没事啊。咦，是你啊？ 我你认识我？ 你住在我对面的嘛，我家看到你家很清楚的。哎，你个女儿好得意啊！ 哦，系 凑 B B 一定系好辛苦啦。不过我见你先生都好体贴你啊。 系， 我好羡慕你哋噶。我同我先生咧都好想生 B B 嘅，可惜佢同第二个女人生。 你唔好咁啦。你搬走咗之后嘅话，有啲咩打算啊？ 同佢离婚之后咧，我打算翻英国。不过你哋都 take care 啦。 多谢你， 多谢我啊？乜嘢啊？ 令我知道自己咁幸福咯。 I see trees of green, red roses too. I see them bloom for me and for you.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I see skies of blue, clouds of white.The bright blessed days, dark sacred nights, and I think to myself,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e colors of a rainbow, so pretty in the sky, are also on the faces of people. 笑。What a wonderful world！ 由罗文章唱出嘅呢个版本 ，What a wonderful world！ 正， 希望可以透过呢一个剧咧，话俾大家听，其实最幸福嘅就系自己嘅生活。 身在福中要惜福， 好嘢啊！ 因为其实你会羡慕人哋嘅话，人哋都喺度羡慕你，系咪？ 你有冇羡慕我啊？ 冇，一啲都冇，一滴都冇。 羡慕嘅代嘅相反系咩啊？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好好，所以我唔会再羡慕人。 应该第一次拥有嘅吓，每天能够做三个钟头风骚发言，我哋系非常之珍惜。 亦都特别要鸣谢嘅就系我哋有位同事吓 Carmen 吓，今日咧就系粉墨登场啊吓， 掌声鼓励。 系啦，一阵间要封一封利是俾佢。 边个封啊？ 做得好好啊，好好啊，多谢晒， 多谢晒， 非常好有女人味啊把声，正。 好啦，听日十点风骚发言再见你，送俾张敬轩呢首歌曲完结我哋节目，交俾李志刚啊。 我记痛得多凄美，共爱里漫游赤地，像满开的蔷薇，逐片枯死，远离常有逆转时机，从头开始，当你拔去心底里那根刺，何来流血不止，你还明知创伤懂得去医，从头开始，当你遗忘历史，往事才觉知，思忆也无暇于白纸，从编写一次。懂得去。